晨，呢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好的，船船仔呢在这一两个礼拜都会在星期一的早上陪住大家的。咁一样啦，睇一睇今日嘅日期先。今日系十一月，今日系十二月十一号，农历就系十月二十九度。出面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4%。呢几日都真系好热。船仔前一两日亦都去咗北上深圳玩啦，本身就真系着咗长袖衫，最后屘真系忍唔住买咗件短袖衫，买一件背心嚟着。十二月啦，点解仲可以咁热噶？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都会遇到唔同嘅事情，有困难亦有开心嘅事。如果你真系觉得唔开心嘅话，呢啲事情，如果你真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不是去忘记这些事，而是去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是无常的，接受孤独和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或者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会觉得接受自己一些困惑、不安或者焦虑、遗憾，这些接受了，你才是真正的强大。调整自己的状态，去找到前行的力量，这样就可以成为更加好的自己了。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这一刻是不是很顺利的话，一定是因为以后有十倍、八倍的好运气等着大家的。所以不要纠结，试下大步向前行啦。当你自己找到一切的问题或者一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发现生活原来只不过是见招拆招啊。所以有几多难题你就解决几多难题，试下坦然咁接受同埋面对。喺呢一趟生活嘅体验入面，尽情去享受或者尽情系感受。因为你会相信日子只会过得越嚟越好，我哋亦都会搵到自己最终嘅轨道啊。 昨日曾落错车，最终知道置身荒野。双脚算完长路车，难找到一间旅社。如常低亦缺席的午夜，空气将痛苦折射，却幻想自己头上星光倾泻。再上车能遇到新主角待我好，谁令我错误跌倒，只当磨练上征途。缘分未来到，亦要为明日倒数，我不想抱着记忆共舞。 上车便能遇到新的爱侣更加好，宁愿信发梦太早，不信期望会偏高，缘分若来到，落了泪仍是看到，某天到错路也可达到。再上车便能遇到新的爱侣更加好，宁愿信发梦太早，不信期望会偏高，缘分若来到，落了泪仍是看到，某天到错路也可达到，也许今次是眼光想要的太难遇到，发梦如代价高，如下一位经过仍令我倾倒。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哇，真系好热喎！12月啦，咁大家尽量唔好着咁多衫，真系着翻件短袖衫，我谂比较啱啊。因为而家温度都23度，早晚局部地区能见度亦都比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亦都比较大，星期六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即系热埋今个礼拜，下个礼拜冻翻啦。唔知道大家换咗季未咧？我就换咗季，但系又套翻啲夏天衫出嚟着。出面嘅气温大约系23度，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即是低啦。咁同大家讲下报纸啦。咁最近保育团体亦都记录咗香港唔同地方好似煤气灯柱嘅地方，睇下佢哋嘅保育情况。咁就发现九龙医院咧有一个近100年历史嘅煤气灯柱变咗做电力照明。咁而且呢一种灯柱亦都受到涂鸦破坏，保育系相当之困难噶。九龙医院有3支同类嘅煤气灯柱已经改咗变咗做电力嘅照明，亦都有一个定期嘅保养。咁不过咧，原来古迹办就表示，煤气灯系唔属于历史建筑嘅评级项目，咁所以法定古迹内嘅灯就系受保护嘅。如果唔喺法定古迹外嘅咧，即系外面啊。咁就唔受保护啦。咁保育团队亦都发现唔同嘅灯柱都有一啲唔同嘅状态，唔系几好啦。咁第一种就系有啲失修嘅状态啦，另外亦都系疑似拆除咗嘅煤气灯。咁九龙医院入边嘅煤气灯柱保存状况都算系良好嘅，但系其中一支已经变咗做电灯啦。咁所以部分嘅保育人士亦都话，不如你试下加翻啲告示牌。提升翻公众对于灯柱历史嘅价值认识，另外亦都知道佢系保育嘅话，亦都相信会少啲人去进行一啲涂鸦嘅行为。咁目前香港系得翻中环嘅都爹里街有4盏嘅煤气路灯系评为咗法定古迹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对于保育系有认识，或者希望系保育翻现仅存嘅 煤气灯，不妨试下在网上分享一些资讯，或者举办一些实地的考察灯柱团。如果大家有相关知识，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 po 一个可能 story 啊，限时动态，或者 po 上去社交媒体，等更加多人认识到原来香港亦都仲有一些仅存的煤气灯。另外原来煤气公司的资料显示，1864年的时候，香港已经开始使用煤气街灯，后来呢就同电灯一起用的。去到1939年的报告都显示，港岛区的煤气灯原来是多过电灯的。咁相反，九龙同新界亦都系以电灯为主。啊，唔知大家真系有冇见过真正嘅煤气灯？算仔真系好似冇见过，咁所以可能都会去睇一睇，亦都希望同各位听众讲声，保育翻呢一啲嘅法定古迹啦。真系好有用啊，因为而家唔系真系仲有咁多现仅存嘅煤气灯。咁希望大家如果真系得闲嘅话，不妨亦都去睇下究竟呢啲煤气灯系咩样噶啦。 好吗？你正和谁居住？与我住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寂寞是种障劝，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贴，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尝试相衬，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心，再遇爱人竟可倾起战争。量力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 还是根本你我知道，反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明白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的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尾就是好生好。 这首歌是 DJ 为何严重到这样。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紧是跟大家讲一些正能量的事。咁有网民最近喺沙田嘅面书群组发帖，原来港铁大围车站一个公共运输交汇处见到两个穿着小学校服嘅男仔，我哋估咧就系附近小学嘅学生嚟嘅。据于楼主所讲咧，其中一个男仔就唔小心哎呀将水跌咗落地下倒泻咗啦，咁另一个人即刻问其他人借纸巾踎喺地下抹翻干啲水渍。楼主咧就听到男仔就话：哎呀，唔好跣亲人啊！一边咧就努力咁样抹干净地下。哇，其实真系我自己都觉得几好喎。嗱，虽然咧话用张纸巾抹翻干净啲水有少事，咁但系其实真系可以睇到男仔嘅嗰个教养，或者系佢担心其他人跣亲，亦都会承担责任。你想想，如果我都想緊，如果我平时倒泻水在一个巴士站，亦都真係未必会即刻抹咗佢，因为想可能我係諗佢自己会干咁样。咁但係其实真係要做一个好有责任感嘅人呢，先係会觉得哎係喎，真係要帮手抹一抹返。所以你见到呢个男仔呢真係好好啊，好乖啊。咁另外呢亦都係佢就话啦，哎呀原来踎喺地下嗰度呢面前都係有一滩水同埋有几团纸巾㗎，咁啊期间有唔少人喺佢身边经过嘅时候倒泻水嘅男仔都有少少无措咁样睇喺前方。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不如试下 send 返个 email 同学校表扬下佢，话俾佢听知道啊，原来你真係做得好好喎，唔使咁驚嘅咁样。咁啊，唔知大家以前细个嘅时候有冇好似呢个男仔咁咁有责任感呢？我自己觉得应该都同家教有关啦，妈咪应该都系教到佢，如果自己做错咗嘢，唔紧要嘅，不过呢你真係要去弥补返，諗下人哋。如果你倒泻水嘅话，哇好容易跣亲人㗎喎，不如你试下抹返干净佢啦。咁所以就会见到呢、这个男仔真係好有责任感啦。呢首歌係 Lancy Kwai Nevermin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结束，因应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昨晚发生故障，投票时间延至午夜十二点，点票工作通宵进行。地方選區投票率方面，自公布截至昨晚七點半，累計為 24.53% 之後，至今未有更新。至於地區委員會界別結果已經全部出爐，18區共有228名候選人，以全票制選出176席。民建聯成為大贏家，派出77人，當中68人勝出，其中北區7人全部當選。其次為新民黨派出12人，當中10人當選。工聯會有21人參選地委界，但是只有9人勝出。經民聯10人在地委界出選，當中8人勝出。自由黨贏得2席，勞聯有1席。公屋聯會亦有1名候選人在觀塘區勝出。另外有8名當選者為現任區議員，今次轉往地委界參選亦都成功連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高度關注和重視電子選民登記冊晚上出現系統故障的事件，選管會將會成立專責小組全力調查，找出問題成因，確保同類事件不再發生。李家超在巡視黃仁書院點票站之後表示，今次系統故障對選民造成不便，當局即時啟動後備方案，延長投票時間。他知道因時間延長，助選團和候選人都更加辛苦，要繼續推動選舉工作，感謝他們的努力。又說當局今次其中一項重點工作是確保投票和點票高效完成，今次出現的故障與原先預期有落差。他要求選管會按有關條例，在選舉完成之後三個月向他提交的報告之中，就今次事件作出回報。李家超又認為，目前為止選舉達到原先定下的目標，整體公平、公正、廉潔、安全和有序。新一屆區議會將會是有質素的議會，將會令到大家耳目一新，並且以實際表現令到市民受惠。美國總統拜登邀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二訪問白宮。白宮發言人表示，拜登和澤連斯基將會討論烏克蘭在抵抗俄羅斯入侵時的迫切需要，以及美國在關鍵時刻繼續對烏克蘭提供支持的重要性。澤連斯基就說，會議將會重點討論烏克蘭和美國之間進一步的防禦合作，特別是透過生產武器和防空系統的聯合計劃，以及明年兩國之間的協調合作。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的辦公室亦都說，約翰遜將會在國會大樓和澤連斯基會面。美國政府早前曾經警告，如果國會不採取行動，美國對烏克蘭援助資金將會在幾個星期之內耗盡。 而参议院上个星期未通过相关拨款法案，有共和党参议员更加要求在法案加入制止美墨边境移民潮的严格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早晚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嚟到6:36嘅朝头早，依然继续有船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偈。春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4%。继续咧同大家讲一讲下啲特别嘅嘢，唔知道你平时点样舒压嘅咧？船仔平时舒压嘅方法就静态少少嘅，就系瞓觉啦。我真系好中意瞓觉。另外亦都会喺瞓觉之前咧弹一弹琴，觉得弹琴会令到我成个人咧净系 focus 喺个琴键度，就唔会谂其他琐碎嘅事，或者谂听日要做啲咩好大压力，反而慢慢就可以静落嚟。尤其是当你弹一啲非常之靓嘅歌，好好听或者好温柔嘅歌嘅时候咧，特别感觉到嗰一种嘅舒服嘅状态。咁但系原来，大家仲有一个比较好特别嘅方法，都可以令到大家压力减低。有冇试过喺公司或者工作太忙嘅时候，或者见到一啲唔系几好嘅上司或者下属，真系猛到想大嗌啊！我甚至想哇怒号啊咁样。事实证明，原来你想大嗌呢一样嘢，喺心理或者生理，实际上真系有好处，唔系想大咁简单。如果你真系大嗌咧，真系有唔少好处噶。亦都有唔同嘅运动员喺关键时刻好中意大叫啦，譬如网球嘅运动员打波嘅时候咧，佢哋好大力噶嘛，嘿咁样呢啲声咧，亦都系话俾我哋听，原来一早证实咗同发挥力量同提升耐力亦都系有关系噶噃。 尤其是大叫是可以增加人的肾上腺素分泌，令到我们的肌肉瞬间增加力量啊。心理学上亦都叫做释放了负面的情绪，发泄之后你的心理都平衡一点。咁我谂啊，哇，香港会唔会有咧？当时香港我谂应该喺公司海边度，当你喺海边都好似好难，做到好攰，行出去海边大叫啊！不过原来德国有一间柏林嘅艺术杂志社叫 Blue International， 就容许员工喺公司大叫添啊！仲要揾埋瑜伽老师喺每个星期日教人喺公司嘅瑜伽房大叫，练仲要练大叫添。咁瑜伽导师呢亦都话佢嘅技巧包括咗一啲叫做呼吸法，另外亦都有声音唱诵或者冥想嘅。咁希望藉此保持返我哋嘅平静，集中精神或者舒缓返生活压力嘅烦恼。咁啊，諗諗下都系嘅，如果你真係好大压力，你都想搵出口嘅话，想搵到个办法令到自己冇咁大压力，返工做到好攰嘅时候，不如搵下个冇人嘅地方大叫都几好。船仔，我平时就唔会喺公司大叫，公司大叫有啲好似尴尬。我通常就会喺我间房嘅，就做嘢做到好攰，或者即系写 essay 写我哋嘅论文咧，太多嘢要谂啦。譬如啲理论性嘅嘢，究竟啱唔啱啦？个逻辑又啱唔啱啦？如果我遇到工作上面嘅事，可能晨光嘅事，或者系其他节目嘅事。咁啊，好真系好大压力，好惊，亦都会大叫一声喺我间房啊咁样。如果大家都系，我觉得喺屋企大叫应该系比较容易一啲嘅，多过喺公司。如果每一日翻到屋企真系好大压力嘅，不妨试下大叫，可能亦都有唔同嘅效果啊！ 晨光百科。 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咁啊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嗱，今朝早我翻嚟嘅时候，真系见到有少少雨粉啊，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早晚局部地区能见度亦都比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都比较大，星期六稍后气温亦都会显著下降。下周初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出面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如果大家有看开一些科幻电影，都知道是很多天马行空的场景，这个时候一定要用到什么呢？就是绿镬了。演员会站在一个纯绿色的布景面前拍摄，然后就叫做退地，即系我哋后制嘅时候就退地 key 翻我哋后面嘅一啲场景，尤其是啲外星嘅场景，后面就可能 key 翻个宇宙咁样。咁但系点解系绿幕，唔系红幕，唔系黑幕，唔系蓝幕等等呢？原来咧系关一啲常用嘅技术事嘅，有一个技术叫做色。是电影的制作里面成日都会用到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将指定的颜色拎走它，再变成一个我们需要的画面。理论上其实所有颜色都真的做到退地的，但是执行上面就有几个问题，都令到绿色变成比较 common。 第一件事就是绿色不会比较容易跟我们的皮肤撞色。你想想，如果我们的绿幕都不是，已经不是叫绿幕了，我们的布景变成黄色，就是跟我们我哋嘅皮肤有啲似嘅，偏黄黄地、白白地嘅皮肤色嘅，我哋抽离颜色嘅时候，就会好容易将我哋皮肤都抽走埋。咁所以咧，亦都系呢个原因令到变咗绿幕。咁另外，我哋着衫亦都比较少绿色嘅，咁所以亦都比较容易唔会黐地。最后一个原因咧，就系我哋而家用紧嘅一啲电拍摄嘅器材，亦都系对绿色比较敏感，所以影到嗰个影像咧，亦都系会比较清晰嘅。咁另外，业界其实都会用蓝幕嚟做退地嘅。如果大家都有睇天气报告咧，其实好多时佢都系用蓝色嘅，佢嘅亮度亦都会比绿幕比较低，比较少一啲光线咧会反射到去前面嗰个演员或者系物件上面。比较适合去拍一啲比较暗或者系夜间场景比较多嘅地方。咁不过咧，蓝幕嘅拍摄咧，正常如果真系正常场景啊，你真系要多啲灯光嘅。打灯嘅成本咧， 是複雜一點或者是難過，你用綠幕亦都比較容易跟件衫撞色，譬如牛仔褲這些就不行了。所以權衡之下，綠幕都是比較好的選擇，都是多數電影為什麼會選擇的原因。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用過綠幕呢？船仔亦都之前試過一次的，那個經驗就真係，我覺得退得幾好喎。咁另外，而家多咗好多嘅一啲智能手機上面嘅一啲裝置啦。以前我記得 video call， 即係我真係同人做電話嘅視像會議嘅時候咧，其實我個背景係唔可以退地嘅，咁就會見到我背後嗰個好凌亂嘅背景。咁但係而家已經係自動冇綠幕啊，都幫你退咗地啦。你睇下時代嘅進步幾快。咁另外啲社交媒體上面，如果你想影相咧，或者你想 key 个背景在后面，亦都不需要绿幕了。其实你只要用它其中的功能已经做到了。真的很厉害啊，现在的科技。我们现在听听张天赋的救命稻草先。 真碎，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吊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予能忘怀，为何着紧这里生存，难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圈能投降，为何未恨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跟住落嚟有晨光 KOL 一齐听下阿东升级化妆师讲啲咩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 嗱，今日咧就讲下十二个星座嘅开始。嗱，因为十二月到一月咧，一月头啦，就系、是、摩羯座，即系山羊座嘅星座。咁啊，小妹咧，阿船仔我咧，其实就系属于摩羯座嘅。咁所以就问一下啦，究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咧，会为摩羯座嘅人觉得摩羯座嘅人系特别适合化啲咩嘅妆咧？早晨，阿东。 早晨。 诶。你又覺得摩羯座人性格是怎樣呢？即係呢啲 friend 如果是摩羯座， 咁我自己覺得咧，摩羯座應該係比較沉穩啲嘅，好、幹練、好事業型嘅。即係我身邊有啲女士朋友咧，佢哋係摩羯座噶嘛，佢哋好中意翻工嘅。 係、哎、啊，我都係啊， 係好中意翻工，好工作狂嘅。 係啊，係啊， 係啦，我自己感覺咯， 我認同嘅，因為我自己咧都係我嘅唯一訴求就係翻工咯。即係我冇得翻工咧，我會好唔開心。 點解咧？ 我會覺得冇咗人生嘅意義啊！ 即係好中意做嘢意思， 我係中意做。 但係咁，你讀書嘅時期咧， 我讀書係 咪好想讀書嘅先？ 我唔係係咁讀書，但我會係咁玩課外活動咯。 哦、 即係我要令我個生活填滿咗， 要好充實嘅， 要好充實，同埋諗嘢係真係現實啲嘅。 即係大家知道阿摩羯座性格 係啦，即係又唔係話物質啲，但係諗嘢貼地嘅，即 係現實 現實咯。我哋就所講現實，但係現實呢個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 negative 嘅字眼，純粹係穩陣啲咯。 即係要喺工作或者一啲活動上面拎到一啲滿足感嘅意思。 係啦，係啦， 明白明白。 咁同嘢諗嘢 多啲了解一下啊嘛。 同埋即係個人，因為我自己係啦，唔代表全部嘅係啦。咁我講我自己覺得咧，摩羯座嘅人係固執啲嘅， 固執啲嘅。 我自己都係嘅，即係如果我認定咗某一個諗法咧。我是會誓死捍衛這個想法的， 因為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摩羯座什麼性格的嘛，即 是啊， 給大家知道 是啊，就固執一點。如果我當你真的遇到一些類似性格的 client、你通常會為他們設計一個什麼的妝 呢？我先不說潮流的妝先， 是 啦，不要說潮流。如果假設摩羯座是這類型的性格，我自己覺得呢，我會化一個很簡單的妝容，但是配合一些很特別的訊息， 好特別嘅， 即係類似你會可能配合一個好自然嘅底妝，好簡單嘅，咁全部好乾淨利落嘅。咁例如話好自然嘅眼線啦、內眼線，再配合啲 mascara， 咁可能一個大地色系嘅眼影，加強翻個輪廓啦。咁、自然嘅眉形，根據翻你眉形填補翻啲眉色啦。咁我自己覺得咧，你唔好分去話係光感嘅底妝啊，或者霧面啊，即係好簡單，望落好乾淨企理嘅啫。咁但系个唇色咧，我觉得要配翻一啲颜色系嘅，例如话砖红色啊、枣红色啊，或者紫红色嘅颜色，即系凸显个嘴嘅唇色。咁望落去感觉系干练型女性啲嘅咯。 但其实通常干练型女性嘅妆，我可唔可以话系个底妆咧就系简单啲嘅啦， 干净啲嘅， 干净啲嘅，即系总之唔好。其实点样为之干净咧？ 嗱，干净应该系话你化完个底妆之后，你发觉表面上嘅瑕疵咧，正常啊，应该系冇八至九成嘅。即係例如話冇暗瘡印啊，冇黑眼圈啊咁樣，因為如果你遮蓋曬十成，其實個底妝會偏厚嘅，大家唔想出街會厚噶嘛。咁所以其實正常，我自己覺得啫，八至九成嘅遮蓋到面部嘅瑕疵嘅色素已經 OK 啦。OK， 即係但又唔使遮曬。 即係如果你要遮曬所有黑眼圈，你望落去可能個底妝會好厚。你要遮曬所有嘢咧，其實會厚嘅。咁你覺得自自然然嘅，可能只有七至八成，望落去有自然嘅皮膚質感為之，我自己覺得係自然嘅底妝。系啦，望落去舒舒服服嘅咁样，唔会过厚，亦都唔会暴露咗自己啲缺点，例如话啲瑕疵啊、红印啊、暗疮印等等咯。 系，咁我当我画完个底妆啦，咁个眉形咧，嗱头先你讲干练啦， 系啦， 眉形使唔使画？哇，个棱角要 少少 少咁样。 我听你咁讲摩羯座，或者我自己身边嘅摩羯座朋友咧，其实佢哋唔恶嘅。即 係 佢哋唔係好兇神惡煞要兇你嗰啲嚟嘅，咁所以你唔需要。如果假設要摩羯座呢個性格去配合一個妝容咧，其實唔需要畫得好誇張，個眉峰會起角嗰啲嚟嘅，純粹一個好自然，根據翻你自己眉形，因為大部分女士都有修眉噶啦，根據翻自己嘅眉形去畫翻填補翻個眉形嘅顏色就可以。 哦，係 啦，唔需要好誇張。 有冇話係要都係跟翻髮色就 OK 啦，唔使畫黑色嘅咁樣。 又唔使唔需要特別黑色。 系咯，咁又好似太 因為我哋唔係跟潮流嘛，我哋跟翻呢個性格去化呢個妝。 係，咦？但係咧，啲人話如果係幹練少少嘅妝咧，會 focus 多啲喺個中庭位置，譬如個鼻咧，又話唔知點樣要收得挺身少少。 應該咁講，頭先所講，我話 配合摩羯座的妆容呢，其实那个颜色感上面会比较阴沉一点，暗沉一点嘛，即是没什么颜色的，不 colorful 的嘛。咁所以你要配合一个好的轮廓修饰，即是例如说鼻影啊，一些 shading 阴影的位置，你要打返好一个轮廓出来，始终我们亚洲人的轮廓没那么深。咁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轮廓出来。你说中庭位置，例如说鼻影啊，光影的位置，即是个鼻要突出一点咯，即是个眼窝位置要深一点咯，望去轮廓立体一点。 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成日都喺度見咧，有啲人咧會用陰影粉填落個本身我哋搽眼影嗰個位咧，佢直接用 shading 嚟做個最底嘅嗰一層 base， 呢個做法係咪啱嘅咧？ 冇話啱同錯，我成日都講化妝冇啱錯。不過你化咗個大範圍嘅陰影粉嘅顏色喺眼窩度咧，你再填你中意嘅一啲大地色，係例如話 copper 色啊，或者少少啡紅色嘅眼影之後咧，你發覺嗰個陰影嗰個窩位都仲喺度嘅。 哦、 因為陰影窩位是很大範圍的， 是啊是啊是啊， 咁所以你望落去視覺效果望落去咧，其實係凹咗落去，即係好似歐洲人咁凹咗落去一個位置，咁望落去咧輪廓就會深啲。 哦，咁就做到 頭先所講嘅呢個凹落去輪廓修飾嘅效果咯。 係，咁但係一樣啦，你頭先講陰影啦，咁係咪你都建議翻啊？不如試下著重多啲喺 highlight 度會易過做陰影咧？ 正常如果初學者咧係真係光影係好啲嘅。即係着重於光影嘅位置，令到皮膚有光澤啦，或者可以令到我哋要突出嚟嘅位置突翻出嚟。因為頭先所講，其實咧你咁聽落去咧，摩羯座適合摩羯座個妝容咧，其實好似好沉悶。但係唇色方面就要揀翻你自己中意嘅一啲特別啲嘅唇色啦。 特別啲嘅唇色 係啦，就好似頭先所講磚紅色或者紫紅色、棗紅色呢啲，可能平時嘅女士唔係好中意噶嘛。但係其實如果配合翻摩羯座性格呢個妝咧，係望落去係襯佢嘅。即係假設原來係一個你身邊有個女士朋友係上班族嚟嘅，係好幹練或者同事嚟嘅，你發覺摩羯座性格就會比較工作型事業型。咦？點解我 lunch 嘅時間你仲喺度做緊嘢嘅？咁你發覺呢個妝容先係配合到佢嘅。咁但係所以我身邊有個朋友摩羯座咧，其實點唯一適合摩羯座咧？頭先呢個妝咪適合嘅。但係如果有時突然之間佢反串下，咩叫反串咧？化翻唔係呢一個類型嘅妝咧，啲人會有新鮮感嘅。 反串呢一個妝，即係化翻啲。 colorful 啲嘅妝， 哦 colorful， 即係例如話而家好興一啲桃紅色啊、磚紅色、啡紅色啲顏色咧，突然之間化翻有啲色彩嘅顏色嘅一啲眼影啊，或者唇色或者胭脂咧，你發覺可能身邊嘅朋友仔，你會覺得，咦點解你今日唔同咗嘅？ 開心啲喎、 啊，係係開心咗啊？係咪你聽日放假啊？你去旅行啊？咁樣感覺咯，即係可以偶爾去試下化啲唔同嘅。 唔同嘅時候，可能個眼影顏色多翻偏翻少少橙橙地嘅色， 係啦， 個色通就唔好再係 或者少少粉紅色啊嘛。 哦，咁啊係喎， 少少飄啲顏色。 係咯，而家韓國啲 palette 咧，即係啲眼影盤咧，成日都出一啲粉紅色嘅眼影，係啦，眼影咁啊可以用到啦。咁但係如果話頭先講唇色，如果橙色嗰啲咧，你覺得襯唔襯咧？ 唔襯摩羯座呢個性格嘅。如果我籠統地講，摩羯座係頭先可能係比較工作狂啦，或者工作型啦，冇講狂啦，工作型或者係比較內斂啲嘅，但係好中意做嘢去。填補生活自己一啲充實嘅感覺，咁、我自己覺得係一啲深色系嘅顏色會襯佢啲嘅，即係例如棗紅色啊、紫紅色啊，或者一啲磚紅色啊、暗深啲嘅顏色會襯啲嘅，即係你唔會有個 shocking pink， 突然間翻工點解你個 shocking pink 或者一啲好鮮色嘅紅色會出現咗喺摩羯座嘅女士身上咧咁樣。 哦，咁都啱嘅，咁起碼都揾到一個叫做翻工嘅時候、開心啲嘅妝啦。咁但係我休閒啊，除咗係個眼影方面可以轉翻啲所謂喂 colourful 少少嘅顏色之外，邊一個位置可以調整下咧？ 我先講啦，其實原來摩羯座女士咧，佢哋唔好中意花時間喺自己個妝上，因為佢中意花時間喺其他嘢上面。你平時化妝你化幾耐咧？自己 我啊，睇時間嘅啫喎，得閒咪化半個鐘咯，唔得閒咪化15分鐘咯。 都算快嘅，其實都算快。 嚇、啊， 算快㗎啦，算快。今日見你呢個妝咧，其實比較簡單。 係啊。 因為我如果化一啲好誇張嘅妝，我啲 friend 可能都半個鐘。 嚇、 啊！我咁樣面對面，梗係讚美你快啦。因為其實咧，佢哋唔係好中意用好多時間去化太耐。 我唔得，我可能純粹 即係你唔會去精緻去啊！我要黐睫毛一根根、啊。 我咁又唔會喎、啊。我純粹因為我唔識啫。 如果你識咧，你都唔會特別花時間每日翻工咁做。 好煩咯、啊！咁掃睫毛咪算咯，快啫嘛掃睫毛。 咁有啲人會真係好花時間去買喺呢個化妝呢個步驟上。 哦，咁又 我要做一個鐘起身，我要化妝化到全妝。 哦，咁我寧願瞓覺。 係啦，咁所以佢哋好淡嘅。咁所以你話頭先所講話想 colourful 啲嘅，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覺得可以喺胭脂位置加多少少。 咁但如果胭脂嘅颜色而家都劲多颜色噶嘛，有啲咩颜色可以选择咧？ 所以你见到一个 palette， 可能一啲胭脂盘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唔同颜色噶嘛。 系啊， 我就唔建议咧望落去好鲜色嘅颜色，望落去啲咁橙嘅、咁粉红嘅颜色，我就建议用翻啲暗身啲嘅少少虾肉色嘅颜色。 嗯， 系啦，搽上去嘅时候素淡身少少咯， 素淡身啲。 系啦 ，OK， 咁样就可以做到一个。有少少氣色 嘅 效果， 系啦， 都幾好啊！即系你个好所谓沉闷少少嘅干练妆， 干练妆容 嘅时候，你都有 加少少 胭脂落去， 啲啲胭脂。 哦，咁都几啱翻工嘅时候化。咁如果咧各位摩羯座嘅女士，或者咁讲啦，唔一定摩羯座嘅女士嘅翻工嘅女士们，想做一个事业型嘅女士们，都可以参考一下星级化妆师阿东俾我哋嘅建议啦。今日唔该晒阿东，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啦，拜 拜。 七点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亦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亦都有叶宇波，已经系有音乐早点新闻报道之后，亦都会留翻喺晨光第一线啦。咁多位听众，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 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啊！七点零八分直播室入面啦，有阿 O 啦，同埋头先咧已经做咗一个钟头节目嘅船仔喺度啊。船仔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交通方面咧交俾阿策划师阿 N， 你知唔知阿 N 其实系策划师嚟噶？ 吓佢咩？我以为佢配音。 佢有多重嘅，唔係性格啊，唔係多重性格，多重身份。 性格都係，性格都係。 因為咧，佢會有展覽嘅喎，佢嘅策劃係啊， 都唔係展覽嘅，不過係參加啲插畫展啫。又 咁你即係展覽咯、啊嗯，即係參加啲。你喺邊度踢波啊？旺角場咯、啊。同邊度踢啊？哦，港超咯、啊。哦，咁你踢港超聯唔係都係同港超踢啫咁。係，所以呢其實香港電台呢都好多同事呢好有才華嘅。 多謝多謝。 有多唔同嘅面向啦。咁你認識到阿 N 就係配音啦。 我 呢 配音喎、 啊。我認識到佢就係呢個插畫啦。咁但係呢此刻嚟講呢佢就要為我哋報道交通嘅情況啦。係咪 係啦。好啦咁先睇隧道情況啦。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交通都大致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稍为慢车。咁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稍为车多，所以而家就未算系好繁忙嘅。咁另外都提翻大家啦，油麻地海泓道嘅路陷都仲系有噶。咁海泓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咧，都系仲系封闭嘅。 咁都幾好嘅， 嗯， 係啦，都唔錯，暫時 算係咁啦。今日因為咧朝頭早有少少雨粉粉嘅，咁通常朝頭早，譬如星期一咧，大家一翻工嘅時候咧，總係有少少亂嚟噶嘛，或者有啲精神散漫咁。當然唔鼓勵唔鼓吹啦，但係正常打工仔都有呢一個情況嘅。咁希望大家就抖擞精神啦，同埋有陣時冬天咧可能都會叫做掉以輕心一樣嘢就係、是、喂條胎使唔使 check 下咁樣，因為冬天雨水少啊嘛，其實即係你過去嗰兩個禮拜，其實朝頭早都冇乜點樣灑一陣雨嘅，老實講。 又真係喎、 哦！啊，但係今日你翻工嘅時候又落少少雨， 有少少毛毛雨， 係啊， 因為轉暖啊，係咪有少少？ 係啊，回南啊， 但係好似下星期又凍翻， 係 啊。 我想講，琴日咧，我好耐咧冇開冷氣， 我都有啊，我都開咗冷氣， 你有冇開啊？ 我又冇，不過我變咗著背心咯。 哦，係 啦，你嗰、那個成人情節唔使攞出嚟講啦。 著背心， 著背心呢個成人情節。咁好成人噶，啲细路仔啊唔着背心啊嘛。 小朋友唔着背心嘅咩？ 少少啲着咯。你有冇见啲细路仔成日着背心啊？ 有啊，喺公园玩 咯，周、okay, 啊、街走咯、 啊。好好好，我收翻小童情节啦。咁着背心系。 系啊，同埋打边炉咧，咪真系好少。而家你翻内地打边炉会出汗啊，仲 系。 不过出咗几次汗， 系 真系好热。 过去嗰两日都真系比较热少少啦。有啲朋友，譬如参加嗰啲十 K 嗰啲跑步比赛啊。 都 話 好 辛苦咯，咁但係嚟緊今個禮拜咧就係全程挨馬啦，咁、小弟都會去跑，但係 幾多 K 啊？ 全馬？ 唔係啊，我跑唔到全馬。 點解啊？ 早兩個禮拜咧未重感冒嘅， 把 聲都失埋啦。 嗯， 我咧逼急唔翻我個時間喎、 啊， oh no, 即係而家要練翻咯、 啊。要練翻，同埋咧好似渣咗咯，覺得自己條氣唔順啊。 哦，未回氣啊嘛。 唔鋸啊！ 唔鋸啊！ 跑多幾轉應該順。 希望 就攰翻咯， 即系要问一下啲高手先知道啊！ 呢度有边度系跑步高手啊？ 冇噶啦， 即系最高手就已经系你啦，系咪？ 辉哥咯，系啊。 哦，咁你可以问一下佢、啊， 可以啊， 跑翻顺条气。 迟啲辉哥又同我哋有个足球友谊赛啊嘛， 哦、 即系港台咧好耐冇搞呢个工会嘅足球友谊赛啦。咁就香电台部就对电视部、 哦， 电视部就可能对外景部，外景部就对唔知边一组咁样啦。系啊，不嬲都有。 去唔同部门， 呢个都系一个传统嚟嘅。过往都喺联合道公园嗰度有一个咁嘅四角赛啦。咁其实我僆仔入电台嘅，即系港台啊，僆仔入港台嘅时候，都起码踢咗七年定八年噶啦呢个比赛。系啊，我都有一定历史啦，唔好睇。 唔系喎，睇你个样咁后生，以为你入咗嚟三四年啫嘛。 得啦，出去叫早餐啦，转个头我请啦，系冇你嘅事啦，退下啦，你退下。好啦，船仔同你一齐讲下天气啦。咁啊，今日你翻嚟嘅时候都话有少少雨纷纷。咁啊，过去嗰两日我知道你就叫做都有去玩下啦，即系打下边炉咁样。但系琴日都好乖嘅，都准时落翻嚟香港尽下公民责任嘅。我知道你 系啊，一定要翻落嚟香港同埋个票嘅。 系。不过个重点就系大陆啲天气好似都争啲，系咪啊？ 唔系啦，反冇落雨，但真系好热咯。 哦， 哇，热到系真系同夏天冇分别。 所以你又唔嗰件背心就着到朝头早 啦。我本身系真系着咗长袖衫去，咁我怕冻啊嘛，最尾都忍唔住走咗去买翻件短袖背心。 系算啦，未当消费下咯。有阵时上到去内地，你消费。因為太方便啦，那個支付系統咧、 啊， 你成日攞住部手機嘟下又用咗百零蚊，嘟下又用咗五十蚊咧，好快、 啊，好快 啊，完全唔覺。咁不過同大家講一講呢一個秋季、冬季啦，即係下個禮拜凍翻啦，亦都有好多人而家係成日都有即自問啊，成日打乞嗤。咁點解會咁樣呢？有可能係因為塵螨。 陈螨， 陈螨，冇错啦。 自问完啦， 冇错啊，因为陈螨咧最中意其实喺22-26度、10-70%-80%嘅环境嘅、尤其是中意啲毛好多毛神神嗰啲地方咧，譬如而家冬天咪多咗好多拖鞋变咗毛神神啦，地毡又毛神神啦，袋又毛神神啦，床单嗰啲又毛神神啦，咁所以如果陈螨本身或者佢尸体或者排泄物咧都有好有可能令到我哋觉得好唔舒服嘅。 咁所以有几个方法可以令到我哋舒服啲啦。咁第一咧就系、是、如果你嗰个室内气温室内嘅湿度系超过 70% 咧。是会加速繁殖的。咁、 哦、 所以你就要保持返你嗰个室内气温系。 35度。 係啦差唔多 50% 咁样。 係啦 低过50啦。 总之低过头先船仔讲出嚟嘅温度跌啦。咁佢就冇咁容易繁殖啦。 係啦嗰个湿度係啦湿度。 湿度係啦湿度 sorry。 咁因为佢一下降呢就可能会脱水死亡嘅。咁、 哦、 你就会舒服啲啦、 嗯。 另外就唔好用一啲地毡啊，即系毛神神嗰啲地毡咧、 哎，我屋企好多啊，地毡 系、啊。你系直情铺晒全屋定系点啊？ 系啊， 哦咁冇啦， 咁冇啦， 咁冇啦， 咁啊真系， 即系咁吸尘啊， 好闷啊，系咪 啊？系 咩闷啊？尘闷 啊， 系咪？尘闷啊，咁 太闷啦， 即系要注意一下啦。咁啊，船仔都讲得好啱嘅，咁啊个湿度啦，即系讲翻正确啊，就湿度就维持翻喺头先嗰个水平咧，就有机会咧减少呢个尘螨嘅滋生啦，系咪？ 系啊，或者系。盡量唔好將好多毛神神嘅公仔擺喺張牀度。 又有啊，又有、啊。 又有啊。 又有啊，哎呀，點 咁啊？你又 搬屋啦，係咪？ 你要可能揾啲嘢包包佢咯。 好啦好啦，或者 包包佢又唔舒服噶咯喎。 係咯，我中意有啲公仔陪住我瞓，好開心噶嘛，係咪先？小朋友嚟噶嘛， 係咯， 同你一樣。 我係哎呀， 小朋友嚟噶嘛。 吸下塵咯，而家好多啲吸專係吸塵螨嘅機啊嘛。 啱嘅，係啊，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啦，呢個費事成身咁樣拗嚟拗去咁都唔好啊，好多字。好，同大家睇埋咧详细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嘅，初时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早晚咧局部地区咧能见度都系较低一啲嘅，呢个驾驶者要留意翻啦。展望啦，明日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日间咧温暖啊吓。本周中期咧风势较大啦，嗱，大家都知啊，礼拜六咧就会稍凉啦，咁所以咧一路一乱啊，长者们咧或者小朋友们咧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啦。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好，早晨早晨，今日咧继续请嚟啊，我哋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嗱，今个礼拜咧就11号，下个礼拜咧就18号，再下个礼拜咧就25号噶咯噃，咁啊圣诞节啦，嗱，圣诞节之前咧啊，细个嘅时候都有个习惯咧，就系跟住学校咧啲义工队啊，咁咧去叫做服务下大众啦，或者咧探访下啲独居老人啦。咁我覺得舊時咧張通告係寫獨居老人啦，但其實佢哋並不是獨居嘅，因為好多時候都係住啲長者院舍咁樣，佢哋都係群居嘅。首先要講翻，不過可能都係一個人生活啦。咁有陣時去到唱下歌仔俾啲老友記聽咧，其實咧自己又開心，老友記又開心咁樣。周博士，不如我哋一連幾個禮拜都講下啲義務工作嘅一啲得著啦，同埋咧你都鼓勵下大家去即係叫做聖誕節普天同慶啊嘛，唔好淨係。我阿 O 同埋周华山博士，你两个人开心，我哋要全个香港都开开心心嘅，好唔好啊？周博士吓， 当然好啦。咁我嗱、你阿 O， 你讲起义务工作咧，我就谂起两个对我嚟讲系一生难忘、好震撼，亦都好感动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 咁不如我哋每集讲一个啊。 好啊。 今日先讲一个好特别嘅吓，就系呢个长者院舍。我好几年前咧，同埋我哋一班即系自助社义工就系探访呢个长者院舍。咁结果咧，我哋结局即系随意嘅啫。我哋个院舍安排啦。咁我行埋一个床边，一个我谂点都70几岁噶啦，伯嚟嘅吓。但系我同佢倾咗唔够几句偈咧，我就发觉好奇怪噶。一个70几、70、80岁啦，吓，好明显系智障嘅。佢讲明呢班系智障，即系智力障碍嘅吓。咁已经80岁到嘅爸爸，佢我就问佢你点啊？佢就话好惊啊！我话你惊乜嘢？妈妈打我唔俾我翻学啊！嗰下我就窒咗窒。咁幸好我有好多心理学呢啲背景啊吓。我一听啊，知我哋英文叫 regression 啊，即系倒退啊，即系。佢似乎係停留喺佢5、6岁到啊，跟住我就窒咗一窒，我就問啊，請問你今年幾多歲啊？ 佢就同我讲：我五岁啦，我要翻学啊，妈妈打我啊！咁嗰刻咧就真係好震撼啊！我真係，大家去想象下。 系系系。 咁我就用咗一招咧，好 powerful 嘅。咁呢個我陣間最後想同大家分享，大家都喺特別而家年底啦，十二月啦，大家可以幫自己係好有效去回顧整理自己一生，令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嘅喺 Christmas 係點咧？我就用咗招好簡單嘅啫。嗱，因為佢咧，我成日講時間係幻想啊。咩意思咧？就係雖然佢身體已經可能80歲，但佢心靈仲係停留喺5歲嘅一啲嘅傷痛嘅經歷裏邊，佢冇。好走过出嚟啊！佢仲系用紧一个五六岁嘅小朋友嘅能量、心态、态度去处理佢嘅成年世界，所以佢成年世界充满好多问题。所以当时我嘅反应好简单啫，我同佢讲：其实你好乖啊，你好爱妈妈啊，你好叻仔啊，你值得欣赏自己啊，你好可爱啊，你好善良啊，知唔知啊你？即系我唔再当佢系一个身体八十岁嗰个爸爸，我就连结翻佢当时嗰嗱，本来佢系惊噶嘛，但系我唔俾力量佢嘅惊，即系如果唔系佢会更惊。嗱，呢个都系我阵间会总结去讲下。 好啊，好啊，好。 系啊，我哋好要懂得去支持人、关心人啊！你见到小朋友喊，你千祈唔好再即系以为关心，令到佢更痛苦啊！ 咁啱，即系周博士，即系你咁样讲啦，即系我自己婆婆都嗰阵时有啲脑退化症啊，都系老人成世蚊啊，即系用呢个俗语咧就啱数啦，真系好似个小朋友咁样日日度扭住食糖啊，好似我旧时僆仔细个咁咯，即系我婆旧时照顾我，我可能细个嘅时候都系扭食糖啊，扭食薯片啊，成日食煎炸嘢、热气嘢。但系嗰时我阿婆，譬如八几九岁，就日日又话食糖，又话食朱古力咁样。咁你就要即系点样去将佢去照料咧，或者关怀得好咧？咁啊，好想周博士喺呢方面多讲少少。唔该你。 你呢个例子好好、啊，就系好多长者老人咧。佢會記得70年前嘅事，而唔記得咗琴日嘅事，咁呢係第一常見嘅嚇，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去到七八十歲，忽然間佢就話：我要食波板糖，我要買豬腸飯，你要即刻買俾我。即係佢忽然變咗個四五歲嘅小朋友啊！依個係第一非常常見啊！你千祈唔好以為阿婆婆變態啊，阿伯伯你黐咗線啊 ！No no no， 依個係我哋人生好常見嘅旅程嚟嘅。咁個做法好簡單啫，我講翻當時嘅，結果佢成個開心曬。 好啊好啊！ 我淨係同佢講咯，我對住嗰個院舍嗰八十歲嘅伯伯，你好叻仔啊，你做得好好啊，你好值得讚自己啊，你試下，我就將個手板放喺胸口，就同佢講，同自己講，我好愛我媽媽，我好乖，我係好有價值嘅。佢真係跟住我慢慢咁講，講完佢，我終於見到佢笑出嚟啊！本來咧佢真係驚嘅。我就心諗，我走之後，我自己都喊，轉身我都喊。我諗呢個八十歲嘅伯伯，因為佢冇離開到佢成長嘅痛苦，所以佢長期係一種恐懼、不安、焦慮，覺得自己好差當中，所以好痛苦。我嗰刻嘅少少嘅關心，其實只係十分鐘到啫，至少令到佢有片刻嘅平安、喜悦、自在。嗱，所以都係嘅。嗱，第一我想講咧就係，因為而家接近年底啦，十二月啦，大家可以好簡單啫。如果你而家聽到呢個節目，有緣有幸咧，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諗翻任何過去你可能覺得遺憾啊、悲傷、唔開心嘅事，第一即刻將佢拉遠，拉到50尺、500尺、5000尺，甚至50000尺遠，變咗粒微塵咁細，灰飛煙滅。然後隻手輕輕掂住胸口，然後多謝翻個經歷，善用翻個經歷。當時可能是失戀啊、失業啊，或者不開心的事嚟嘅，得唔得？同時我哋可以只係好簡單回歸內在當下，此時此刻同自己講：我是有價值的，我已經很努力㗎啦。雖然當時受咗傷害，所以當時可能都做得不好，同時我會善用呢個經歷，令到將我呢個教訓我貢獻俾而家身邊的人。我是一個很有價值，我能夠懂得去愛自己，亦都去將呢份愛分享俾身邊的人。即係我哋講時間係幻想，就永遠係連結當下嘅佢。所以如果用翻阿歐你嘅例子，如果你屋企有個婆婆或者伯伯已經七八十歲，佢忽然話要扭計做食波板糖，或者忽然扭計我要食豬腸粉，假設係咁咧，咁你千祈唔好鬧佢啊！只係話你傻黐線，你八十歲人仲搞啲咁嘅嘢？ 唔會。不過真係又唔可以食得太多嘅，唔可以係咁話，即係糖尿病都係咁懟啲朱古力啊！健康都係自己嘅呢、這個。 所以好簡單嘅啫，如果對咁咧。好啊，我感受到你好想食朱古力，或者食粒糖，不如咁啊，我而家同你食一粒朱古力，或者一粒糖，好唔好啊？好啊，食完之后够噶咯，食得太多咧牙齿唔好啊，糖尿病咁、啊、样，即系 佢能夠連接到佢當下此時此刻嘅需要，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咁然後我哋如果諗翻我哋過去嘅事情咧，都係用剛才嗰種好簡單嘅方式去感恩翻生命每一個經歷，無論當時覺得幸福好、痛苦好，都係一個經歷，都係幫緊我哋成長嘅。咁啊，鼓勵大家可以試下做呢個練習。阿、啊、歐，你會覺得點啊？ 我覺得好啱啊！所以即係聽周華山博士嘅呢個環節咧，往往都會令我哋朝頭早咧除咗獲益良多啦，即係你可能會覺得喂獲益良多呢個兩個呢四隻字好籠統，但係都有一個心靈嘅温暖，特別依家踏入冬季啦，即係有陣時有一種暖意暖上心頭。譬如華山博士頭先好立體咁樣講，係可能個伯伯可能細個就係俾阿媽打，跟住啊佢可能好似個智力去翻五六歲嘅時候，佢就將個記憶停留翻喺嗰度，原來佢懂得去peace 翻自己，去 forgive 翻自己呢一类，咁佢真系笑住咁样走，即系我明阿华山博士你话离开个院舍之后嗰、那个眼泪系一个好温馨嘅一个眼泪咯，所以我真系好中意做呢个环节噶，即系礼拜一嘅早上喺晨光大学，即系充充满满嘅都系暖意同埋正能量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好啊，我嗰日走我自己好激动啊，我谂起我自己嘅父母，我谂起我遇过我家族嘅长辈，即系。我想起細個我都對他們曾經很冷漠，不懂關心，但我就覺得如果我們能夠即學到一些很簡單的技巧，即是一個小小的關懷，按照他當下的需要，不是要他滿足我的需要，不是要他用我的標準，因為他始終他有他心靈的世界，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每個生命都是珍貴，所以各位聽眾，如果在這刻我們能夠將一份溫暖的暖意送給你身邊每一個人，無論過去發生了什麼事，都讓他當下拿回一份力量，拿回一份溫暖，收到一份很清淨的愛，好嗎？好 好啊，唔該曬，今個早上非常多謝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同我們分享這麼多，下集再同周博士傾過，多謝你，拜拜， 拜拜。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点，容解中冰川佢闹是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说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听一杯，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料做到有把，沿途训练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何料做到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景， 佢名字系 Jeffy 魏俊生，有呢首《我的世界地图》啊，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啊。有冇令到你星期一嘅早上咧都想啊飞下先，去下杜拜先，睇下南非嘅鸵鸟先咁啊？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啊醒啦，要翻工啦，要翻学啦吓。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高度关注同重视电子选民登记册晚上出现系统故障的事件，选管会将会成立专责小组，全力调查，找出问题成因，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李家超在巡视黄仁书院点票站之后表示，今次系统故障对选民造成不便，当局即时启动后备方案，延长投票时间。他知道因时间延长，助选团和候选人都更加辛苦，要继续推动选举工作，感谢他们的努力。又说当局今次其中一项重点工作是确保投票和点票高效完成，今次出現的故障與原先預期有落差。他要求選管會按有關條例，在選舉完成之後三個月向他提交的報告之中，就今次事件作出彙報。民建聯主席陳克勤在總結選情的時候表示，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故障對選民帶來不便，認為延長投票時間的做法合適，如果有候選人認為有不公，可以提出申訴和呈請。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對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出現故障感到極度遺憾，她相信會影響投票結果。她又說政府花很多錢宣傳區選，但是臨門一腳出現壞機，必須跟進原因。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故障的事件會對投票造成嚴重打擊，即使政府延長投票時間，但是選民的投票意欲難以補償，認為政府要交代。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呼籲哈馬斯武裝分子放低武器，至哈馬斯的末日即將到來。內塔尼亞胡在聲明之中說，雖然戰事仍然繼續，但是現在是哈馬斯終結的開始。他呼籲哈馬斯武裝分子立即投降，不要為組織領導人辛雅爾而死。雖然內塔尼亞胡說，過去幾日已經有數十名哈馬斯武裝分子向義軍投降，但是義軍至今仍然未公布相關證據，而哈馬斯亦都否認有成員投降。另外，哈馬斯說，除非以色列就雙方互換被扣押人員進行談判，否則將無法解救任何以色列人士。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早晚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本週中期風勢較大，星期六稍後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早晚相當清涼，市區氣温下降至14度左右。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咁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车龙去到兆康。而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稍为车多。咁另外提翻你啦，油麻地海泓道咧系有路陷，海泓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二台话你知， 泰国泼水节你一定听过啊，咁柬埔寨嘅送水节你又有冇听过呢？ 我有喎、佢同泼水节呢完全唔同，但係呢就似泰国嘅水灯节，起初係为咗感谢神灵降雨，令农作物呢可以茂盛生长，呢一个习俗一直被延续至今。 送水节会为期三天，主要活动包括爬龙舟、游灯船、拜月亮同食扁米。除咗龙舟比赛之外，其余三项活动都係喺夜晚举行。扁米是糯米炒熟之后压制而成，柬埔寨人会边食扁米一边望住月亮祈福许愿。 送水节对于柬埔寨人来讲是新年亡人节之后的第三大重要传统节日，象征一年中雨季的结束和暴雨季节正式来临。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Apple 34 Board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12月23号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播出。表演嘉宾吴业坤、叶巧林、JNY Beats、Venus、力尊、欧子林。到时会揭晓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早晨，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想同大家先跟进下喺成个足球坛入边咧，全部啊啲强队咧都突然间咧啊阴沟入面啊翻船，点解咧？咁啊嗱，报章都系咁样讲啊，多支豪门咧喺星期六嘅赛事入边咧齐齐输波啊吓，当晚咧分别有咧拜仁啦，咁啊即系同埋呢个曼联咧都一齐输波，拜仁啊输得好。惨，因为点解咧？嗱，同大家讲下啦。嗱，拜仁咧今场咧完全冇能力去抵抗啊法兰克福嘅凌厉嘅反击啦。咁最后系几多咧？法兰克福咧系大胜5-1嘅，系啊，你冇听错啊！法兰克福大炒拜仁5-1啊！呢件事咧系有少少匪夷所思嘅。咁当然入波方面咧，哈利简尼亦都帮唔到手啦。咁你如果依家同大家睇下德甲嘅积分榜啊，即系利华咁啊，继续领放啊吓。咁今年咧，好多嘅球迷都话啊，拜仁好似有啲跌锅喎。咁啊，其实咧，如果你翻查翻历史咧，其实拜仁咧往往歇冬之后咧，先系会重回胜轨嘅。意思系乜嘢咧？歇冬之后咧，好多德甲嘅球队咧都会走样噶。跟住咧，到歇冬之后啦，德甲咧就会成为咗咧 拜聯嘅啦，或者拜超，即係球迷啊，或者網民都係咁形容啦。嗱，究竟今年係咪咁咧？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小弟又唔多睇德甲嘅，老老實實，因為英超咧都夠大家咧食足花生啦。我中意阿仙奴咧，你應該都會知道啊。聽呢個環節，但係阿仙奴輸波啊嚇咁啊，個榜首位置啊拱手相讓俾咗利物浦，利物浦咧叫做。比赛嘅末段啦，咁啊反胜翻水晶宫啦，咁啊攞三分，咁啊依家咧系叫英超嘅榜首啦，第二位系阿仙奴啦，第三位咧就系咧赢咗佢哋啊，即系赢咗阿仙奴嘅阿士东维拉，维拉真系踢得好好，我想讲，即系同大家讲个简单嘅评语啦，咁啊枪手咧今场咧只系有五次中目标嘅射门嘅啫，不过咧喺门前咧其实错失咗好多黄金嘅机会，最终啦零比一咧不敌阿士东维拉啦，咁啊维拉咧。就跨季主场啊，十五连胜咁啊，创咗球队嘅叫做佢哋嘅历史啦。咁啊，兵工厂嘅领队阿迪达咧表示吓，咁啊，阿仙奴进攻咧太急太快啦，太心急都未必系件好事嚟吓。咁啊，转个角度啦，其实琴日咧。爭啲啊！即係呢個曼城都要失分啦，俾勞頓啊，俾佢哋嘅地獄主場咧入咗一粒先嘅。咁啊，當然啦，曼城啊有實力可以反級嘅，咁啊入翻兩球啦。咁啊，至於其他賽事包括。車路士又要輸波啦，輸咗俾咧愛華頓啦，咁啊有啲網民就揶揄啦，話其實啊贏埋呢一場嘅話咧，愛華頓如果唔係俾人罰十分嘅話咧，依家啊根本上積分咧都超前咗車路士咁啊，車路士就海鮮波啦，一場好一場唔好啦，咁啊同曼聯有少少。近似嘅，其实老老实实就不过你会睇翻咧曼联个领队咧坦克格咧就俾佢睇到啊，即系因为曼联输波嘅关系咧，影到赛后之后，完全喺球场咧就完全喐都唔喐，咁啊好似咧输到冇晒反应啊！佢赛后访问咧，坦克格系咁样讲嘅，佢话咧球队嘅老毛病咧就系你必须咧好正确地开局啊！100% 咁去全神贯注，即系话所有嘅球员都唔太集中咯，咁样咁啊，即系抵闹嘅。其实曼联都系有好多好嘅球员嘅，老老实实，我觉得队中其实好多都系国家队入边，即系讲紧佢哋自己该属嘅国家队入边最大属大用嘅球员啦。但系咧，叫做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未必踢得。到嗰个效益出嚟啊！呢个都系有少少拗头嘅，咁啊，曼联啲粉丝都希望除咗网络上面鞭策球队啦，都继续捧场啦。咁啊，英超入边头半版咧，其实都系争八分到嘅距离嘅啫，第一位至到第八、第九位咁样。咁所以就其实好多都仲有得追啊！依家都系去到季中啫嘛。咁当然啦，德甲会歇冬啦。咁但系讲紧歇冬咧，帮大家睇翻原来港台电视32有份播咧，呢个港超联咧，乜原来港超联都会歇冬嘅嗱，唔好讲歇冬啦，因为可能当中都牵涉好多国际嘅赛期啦。点解咁样讲咧？李文啊，藉住开局咧早锻炼下三成啦，喺礼拜日嘅赛事啦，作客咁啊，3-2险胜咗大埔队啊，全取三分啦，肯定会高居榜首去到明年嘅二月啊。点解咧？因为港超咧去到啊明年嘅二月咧先恢复嘅，咁啊李文咧可以22分咧。暫時穩居榜首啊，直至二月啊，下年二月嘅事，喂，依家12月都未完，講緊二月嘅事啊，好似都幾霹靂下咁樣。咁啊，李文今年真係踢得好嘅，咁睇下傑志啦，有冇機會可以攀回一成啦？轉個角度講開本地嘢咧，嗱呢個範疇咧就少啲喺呢個體育環節同大家去 cover 嘅。不過我覺得都值得講啊，點解咧？因為琴日啦，如果你除咗投票之外，就有關心呢個沙田馬場嘅盛況咧。咁啊香港就國際賽事啊嘛，琴日舉行呢個香港國際賽事啦，四項嘅一級賽咧就圓滿結束啦。除咗香港平咧由法國嘅代表咧勝出之外咧。其余咧嘅一级赛事咧，都系由啊香港嘅代表队啊，即系香港嘅马仔咧，就搞掂咗嘅。包括咧，大家都有听过啦，浪漫勇士啦，成功卫冕啦，而咧金枪六十啊，哇呢一只咧。 八岁嘅马匹啦，即系可以叫老马噶啦。但系咧，老马依然有火，哇！领放啊，即系领放其他对手啦，咁样系咧诶，计啊好巴巴之后咧，第三度咧捧走香港一哩赛嘅锦标啦，亦都赢尽好多唔同一级嘅赛事啦。咁啊，呢只马仔都系好受马迷们欢迎啦。咁啊，赛马运动其实香港都系好重要第一收入来源啦。第二嗰样嘢，其实好多马迷们都喜欢嘅。咁啊，见到琴日金枪六十一赢嘅时候，哇，好多马迷都赞美高呼，开心开心，拍手拍手。因为已经可能超越了投注了，我估计大家可能是真的真心喜欢这只马仔。看回这些赛后的片段，骑师何泽尧 Vincent 其实都有喂金枪六十吃些红萝卜仔，好像说金枪六十最喜欢吃红萝卜，大家喜欢看这些片段可以上网找更多来看一下。好，跟大家又跟进 NBA 方面的情况， NBA 怎样看呢？今季 NBA 季中就有呢个锦标赛新增咗，喺边度打呢？咁其实都系增加嗰啲门票收益啦，喺 Vegas 打嘅，咁样就湖人咧，安东尼戴维斯咧贡献咗41分、20个篮板，以及咧立邦詹士啊齐齐交出咧 double double 啊双双嘅数据，以123-109咧就击败咗 Indiana 流马啦，咁啊成为咧史上首次捧起 NBA 杯嘅球队。因为点解系史上呢？因为佢第一次搞嘛，咁你第一次赢咗，你就系历史第一队球队去捧呢个 NBA 杯噶啦，咁啊都系整啲花神出嚟啦，全球经济都麻麻地咁啊，刺激下票房或者转播收益或者赞助商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詹士就成为赛事嘅 MVP， 咁啊首次啊夺得呢个联盟三个重要嘅 MVP 啦。咁啊球星深切嘅湖人咧，今仗咧由头带到尾嘅姿态赢波嘅。咁啊虽然咧阿一眉道人咧取得41分20个篮板啊，咁啊詹士咧都贡献好多嘅。头先讲 double double 啦，咁啊击败咗流马队啊吓，咁啊。这个紫金军团呢全员呢每人都获得了$500,000的奖金。哇，其实都几多啊，这个 NBA 杯。其实出来如果赢了波那一队呢，每个球员啊都得到$500,000、啊。哇，简直是提早得到圣诞礼物啦。绝对是开心的事嚟，有阵时即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以至球迷都觉得哇 ,NBA 真是纸醉金迷，我赢场波都讲紧有$500,000啊，好似都系好 happy 咁样啦。咁究竟系咪俾奖金送100万当系碎银咧，就不得而知啦。咁啊，球迷就想睇球员打好波啦。不过球员有阵时就力不过伤患啊，有好多球员其实去到依家季初咧，已经系扎住咁样落场啊，或者受伤啊，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啊吓，点样可以好好咁样将自己的身体咧有个好嘅还原。到咧完成晒成个赛季啦。讲完咧 NBA 方面嘅情况，当然要同大家聚焦埋咧本地嘅甲一篮球赛事啦。点解啊？因为咧港台电视32咧都会同大家播呢几场波嘅，包括礼拜三啦。嗱，呢场焦点大战嚟噶，有机会我都想入去修顿睇下波，就系咧呢个满贯啊对南华咁啊。10月13号咧，即系星期三嘅7点咧，就会咧喺港台电视32咧就会有一睇啦。咁当然你话喂买到飞入场好唔好？梗系好啦。咁至于礼拜四咧都有啊，呢个骏裕咧就对呢个建龙飞马嘅，咁啊呢啲波咧大概都系7点开啦，咁所以咧喜欢本地嘅篮球嘅你咧又可以多加留意啦。最后同大家跟进埋美斯啦，美斯啊落实咗嚟香港啦，讲紧就系国际万物啦，咁啊唔止美斯嚟嘅，碧咸都会嚟啦，即系球队嘅叫做班主啦，但系咧门票好多。朋友仔都话：，哇，好贵，几千蚊一张，最平嗰张接近1000蚊啦。但系咧，由而家到二月咧，俾你认真去储下钱咧，应该储得到嘅，系啦，或者努力啲 OT 啦，希望啲 OT 钱可以弥补到张叫做门票啦。因为可能有啲球迷都会讲啦，有今生无来世啦，即系或者有啲球员咧都可渴望啊，同美斯去踢波啦。就是、香港代表队咧，对国际万物嘅赛事咧，应该会编排喺咧这个贺岁档那里会上演啦。咁如果你话喜欢睇波嘅你咧，就唔好错过啦。好似文说咧，近排嗰件粉红色嘅这个国际万物嘅波衫咧，已经开始咧卖得7788啦。咁啊，所以球迷们就自己去谂谂佢啦，或者自己去睇睇佢啦。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敢用狂赌，仍旧 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相的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 佢名字系 Sika， 由呢首作品《再见有时》。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相信大家一定有玩过类似真心话大冒险呢啲咁样嘅游戏啦。 细个一定玩啦，即系尤其是读书年代啦，尤其是大学年代，你好中意攞个啤酒樽转转转噶嘛。 系啊， 即系呢个就系当年一部电影啊，系咪六楼后座发明出嚟噶嘛？我嘅成长年代啦， 我唔知，但系我就知道。我出嚟嘅时候就我有呢一个 game 系啊，嗰阵时阿林间做主角嘅，我记得系、郑丹瑞蛋哥做监制嘅呢套戏。 你有冇玩过做嗰啲咩好疯狂嘅惩罚或者好疯狂嘅答 大冒险呢？ 好疯狂啊！食十个杯面咯， 食十个咁都几饱嘅， 饱饱饱。同埋咧，嗱，当然啦，即系有啲太过火，未必出得街啦，系咪先？你都知道哪个少年不轻狂咧，系咪先？咁啊。即係可能都會成個叔跟住就係咁敲人哋啲門啊！你而家輸咗，你就要敲曬斜撳曬成個二樓啲鐘仔咁先算啦，或者敲曬成個二樓啲房門咁先算咯。凌晨兩點喎、 啊，哇！ 雖然好多大學生凌晨兩點 都 未瞓嘅、 啊， 即係類似係咁咯。呢啲叫唔叫瘋狂啊？定還是你而家作為現任嘅大學生嘅你覺得喂碎了啦哦咁樣 係碎了嘅，但係。其实，咦，我谂翻我嗰啲都唔系好疯狂啫， 系咪啊？ 系啊，或者唔好讲， 唔系太疯狂，唔好讲出嚟讲 啊。可以讲咧，嚟二嚟咧就系大冒险嗱，我最疯狂嗰次就唔系大冒险，系我生日嘅时候咧，咁我成班同学就约咗我去一个某栋大厦嘅天台咁样啦，同我庆生。咁、我本身以为好 hea 嘅啫，点不知咧原来佢哋买咗一支 cream。 系 咁嗰阵时，我仲记得我系放咗学。出咗同佢哋玩一陣之後咧，我夜晚唔知七點鐘要翻學校再排戲嘅，咁啊對住我用成支 cream 咧對住我塊面係咁噴咯，仲、要擺咗上網直播， 真係㗎， 真係。 咁我真係睇翻呢條片㗎， 點解揾唔翻啊？我自己都揾唔翻。 可唔可以剪輯翻小片段，等我唔開心嘅時候可以得到半絲嘅歡樂啊？ 可以啊，我谂下搵翻我个朋友先，我都未，我都搵唔翻，我净系搵到一张相，就系我仲有一撇 cream 喺度。 哦，有少少掌门人 feel， 即系当年嘅掌门人，即 系 可能 参考啦， 系攞个纸碟，跟住就即系一撇咁样撇落块面嗰度。 系啦，佢就比较情连纸碟都冇成支咁样喷落我度啦。 其实忌廉咧，你唔即刻抹咧。好臭噶，即刻 冇错啦！ 佢喺一分钟之内咧，佢会变臭噶喺你嘅皮肤入面。 咁佢冇办法系一分钟之内我抹到啦，因为佢哋追住我啦。咁亦都令到成嚿头发咧，即系我终于明咧，原来啲 cream 咧整到之后，你啲头发系硬咗，好似落咗 gel 即 系 lip spray 咁样咧。哇！之后哇，我系痛苦到咧。翻咗学校厕所啦，咁你差唔多系洗面噶嘛，洗面系洗唔甩嘅，即 系 已经系一阵味啦。我系用学校啲番碱咧，直情用番碱洗面，洗埋个撇音。但系我一路排起，一路啲人就唔肯行埋嚟我度咯。 咁冇办法嘅。 佢话你好多阵 cream 味啊，好核突啦。 好惨啊！嗬，寿星妹，但系俾人嫌弃， 系啊， 但系明明系俾人整蛊咁啊。做咩要讲呢个真心话大冒险啊？ 因为咧，内地有个男仔啦，咁佢玩游戏玩输咗，咁佢就今次呢个惩罚，我认为系都玩得几大嘅，就系点样咧？佢喺块面度俾人黐印咗一个叫做检验合格嘅印啊， 哦、 但系嗰个系嗰啲吸珠嗰啲人、啊， 我知即系譬如嗰、那个。叫做畜牧业嗰啲啦，即系只猪仔话，总之呢只猪咧冇猪流感，当系咁啦，跟住就会吸个印仔喺佢个 pat 嗰度话合格噶啦，你可以咧去屠宰啦，咁样意思系咪咁啊？ 最尴尬嘅位系佢，即系佢大概系吸咗喺佢下爬或者颈嗰个位，系有一个紫色嘅印，劲大个， 系 写住系咩咩合检验合格，适合屠宰咁样啦。 系， 但你谂住吸咗都冇乜嘢啦。 佢平时系咪成日整蛊人啊？啊！应有此报嗰啲 friend 嚟， 都系大冒险啦， 系咪啊？ 系啊，咁啊输咗啦。咁佢本身谂住黐咗落去，翻屋企咪洗咯。 系 冇办法 ，sorry， 佢洗咗连续两日，依然好顽固咁样黐咗喺块面度。 真啊， 真啊！然后佢就话：，哎，好彩而家天气冻啲，我仲可以戴口罩，然后再笠埋件冷衫咧，笠到上颈。咁嗰种仲都 OK 啦。咁啊，上网揾下啲网友问：，喂。有冇辦法整走佢啊？ 得嘅，內地嗰啲衣味好勁抽噶嘛，咁咪漂白翻塊面咯，得唔得啊？ 嗱，但係佢話咧，原來因為呢一種嘅印其實係蛋白印啊，即係個蛋白印咧，佢係令你黐咗上個皮膚度嘅時候，係同你個蛋白質結合咗，係好難洗，係洗唔甩嘅。你要等你嗰個新陳代謝。两至三个礼拜后，你自己新陈代谢。 两至三个礼拜啫，我以为两至三个月啊。 咁又未至于两至三个礼拜啦。 系。 咁啊，新陈代谢，我谂每个人新陈代谢唔 同嘅。咁其实咧，整佢嗰个同学仔咧，可能都有少少内疚，我觉得。 我觉得会啊。 去到玩到咁极致，嗱，除非你真系立心害人啦，即系我好憎船仔嘅，我真系要整你咁样先算啦，好似电视剧嗰啲坏人同好人嘅对决。如果唔系，你真系叫做傻乎乎咁样去玩别 人咁样咧，咁但系玩到人哋咁样咧， 两三个礼拜洗唔甩，我觉得好大镬咯。 系啊，我唔开心咯，总之。 我会觉得唔开心咯。 会唔会报复啊你？ 咁我又未至于报复嘅。 即系讲紧报复唔系伤害性，即系可能都会印翻佢。 我想印翻佢，可能印翻落佢只手度咯。但系都唔会印落块面度或者块条颈度嘅，应该。 随年渐长，我都系觉得。我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啦，正所谓冤冤相报 何时了， 同埋玩呢唔好玩出火， 玩得开心嘅啫， 系啦，即系你譬如好似船仔咁样玩下几黏，顶笼你都系冠以一个浪费食物嘅罪名啫。 但系佢呢一个真系有啲唔系几好咯， 唔好搞到人啦、啊，都系嗰句啊吓，咁啊嚟紧圣诞节啦， 系 啦，好多时候都开 party 啊， 系啊， 玩呢唔好玩到过火啊，知唔知道啊，听众朋友。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今日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温生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一下美国嘅就业数字咧，喺十一月份咧显著改善，情况到底系点咧？立即交俾你帮我哋跟进一下啦，唔该。 好啊，咁啊睇。呢、这個十一月份嘅美國嘅就業數字之前咧，我想咧再同大家咧係回顧一下咧美國十月份嗰個非農業職位，當其時咧係只係增加150,000嘅啫。咁啊加上咧當其時咧個失業率咧係攀升到去 3.9%， 接近兩年嘅高位嘅。咁呢一切咧就令市場咧就擔心到咧就話美國嘅經濟能唔能夠咧係承受咁高息嘅壓力，同埋咧亦都加強咗咧市場咧就認為咧聯儲局咧就必須要盡早減息嘅理據嚟噶。咁但係去到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嘅十一月份嘅就業報告呢，就將市場嘅憂慮呢可以話一掃而空㗎。當上個星期美國公布嘅十一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呢就增長19.9万㗎。咁呢個數字呢可以話中規中矩啦，唔算多唔算少。咁而最重點喺邊度呢，就係個失業率啦。個失業率呢就快速回落返去呢係 3.7% 嘅水平㗎。咁呢一方面呢就大大舒緩咗呢市場呢對美國經濟前景嘅憂慮。咁呢個數字呢亦都俾市場信心美国经济咧系有望软着陆，咁呢个亦都系咧就降低翻市场觉得联储局要尽快去作出减息嘅谂法噶。 嗯，咁啊，除此以外咧，咁啊，再同大家跟进下今个礼拜啦吓，四大央行咧将会议息，包括联储局在内啊吓，咁啊，我记得温生之前喺呢一个环节咧都同我哋分享过啦，话联储局咧应该唔会喐手指嘅，因为啊又感恩节嚟紧圣诞节，咁啊下年一月啦，最快一二月先会喐手，或者有啲新嘅 policy 出嚟啦，咁样咁究竟系咪维持呢个睇法咧？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你。 系、啦，咁欧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其实咧，因为而家系圣诞节嘅假期啦，唔系圣诞节嘅个消情啦，咁如果喺呢个时候去加息嘅话咧，系会对个美国经济个影响会好大嘅，我相信联储局系好难好难去而家去作出加息噶。咁如果今次联储局真系维持个息率不变嘅话咧，我相信咧就更加能够咧系令到市场咧系确立咧就话美国个加息周期见顶嘅睇法啦。咁呢样嘢系好重要噶。咁另一方面咧，最近咧市场咧就对明年咧联储局嘅减息嘅猜测咧，亦都越嚟越夸张。我哋见到咁不单止咧喺度估啦，就话个减息日期咧就不断推前啦。有而家有啲讲到咧就 唔排除咧，就三月份咧就有機會咧係作出減息啦咁樣樣。嗱，記住四月份咧係冇議息會嘅，咁五月份咧市場估咧佢聯儲局減息咧就之前係估五月份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一路推前到去咧就講到三月份都有機會啦咁樣樣。咁同埋咧亦都講到咧就話明年咧聯儲局咧有機會咧係減息咧減到 1.25% 嘅，咁即係話減五次嘅息率嘅。咁而今個星期咧，我哋真係要睇下喺聯儲局嘅議息會之後咧，聯儲局點樣將市場嘅諗法係將佢撥亂反正，係將市場即係俾翻個聯儲局嘅睇法俾市場。咁而上個星期五我哋見到咧，美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其實咧已經係見到大幅度反彈，咁啊重上翻去4.245% 嘅水平。咁較上個星期四嘅收市個水平咧係4.129%咧，就個 percent 咧係明顯係上升咗唔少嘅。咁其實呢度都反映咗咧，喺個就業報告公布咗之後，同埋市場開始關注聯儲局嘅議息會可能會令到嗰個美國嗰個減息嘅個時間表唔會真係好似市場預期咁快。咁我哋即管睇下聯儲局有咩睇法。咁除咗聯儲局之外咧，當然咧。同時喺星期四咧，就有其他央行都會議息嘅，包括瑞士央行啊、英倫銀行啊、歐央行啊，都會喺星期四議息嘅。咁而家市場普遍估計咧，就四大央行咧，其實都係會維持嘅息率不變嘅機會較大嘅。 好啊，咁除咗關注議息會啦，今個禮拜嘅經濟數字嘅重點又喺邊一度咧？ 嗱，今個星期咧有好多係可以話舉足輕重嘅經濟數字將會公布嘅。嗱，率先係星期二咧，英國咧就將會公布十月份嘅失業率嘅。嗱，上個星期我同大家分析過英國嘅情況，英國咧其實係早喺第三季嗰、那個GDP 咧已經係零增長㗎啦，已經好差㗎啦。佢嘅零售銷售咧亦都見到收縮㗎啦。嗱，如果假如喺今個星期公布嘅十月份嘅就業個就業嘅情況又一樣係轉差嘅時候咧，咁咧就會令到英國處於一個非常尷尬嘅情況，究竟佢應該去繼續加息去打壓個通脹啊，或者咧去即係去要減息去救經濟？咁特別係咧，新惠城政府咧喺上個星期咧就宣布咗，就話將未來咧嗰個淨移民人數咧要削減30万人，因為佢受到個政治壓力啦，就太多外來嘅移民啦，咁所以佢已經宣布咗咧係要削減30万嘅淨移民人數。咁我上個星期我記得。我亦都同大家讲啦，咁英国个经济虽然系差，咁但系咧英镑过去受到支持咧，好大程度上因为佢喺过去两年有大量嘅移民人口啊，咁所以咧就为英国咧系带嚟咗庞大嘅资金，咁啊支撑咗个英镑嘅汇价。咁而家佢要削减个净移民人数啦，咁个经济又差，咁佢点样面对咧？个英国经济跟住会点咧？咁呢个咧系值得忧虑嘅。好啦，咁至于同喺星期二咧，美国咧就将会公布11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嗱，通脹數字大家都關心啦，因為大家都關心美國嘅通脹能唔能夠快速回落啦，令到美國可以唔再加息，甚至乎去作出減息啦。咁所以個通脹數字我哋要留意啦。咁而家市場估咧，11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係3.2%，咁啊同10月份嘅水平咧就一樣嘅，冇變嘅。好啦，咁至於星期五嚟講嘅話咧，澳洲啦、日本啦、歐美、英等等國家咧都會公布12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咁呢個咧就係大家最關心。因为这个会是最快能够掌握全球主要经济体的12月份的经济的状况，大家要留意这个数字。而同在星期五就内地也会公布12月份的工业生产、零售销售、失业率等等，这些都会反映内地的最新的经济形势。 完全明白了。今天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唔该温先生，我们下个礼拜再谈，多谢你。 拜拜。 拜拜。 任路人被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特来薄雪，雪再飘过换寒暑，

晨光第一线，阿欧。 同船仔，梗系讲下啲留港消费啲饮食嘢啦。记唔记得咧？第一次同你去食早餐系去边度食嘅？原先 food court 咯。 系啊，原先系嗱，但系咧，我点解要讲呢一样嘢咧？有趣嘅，因为咧，我眼前呢位嘅小女孩啦，即系对于我嘅年纪嚟讲啊嘛，孔奕璇小姐咧，就成日同我讲咧话，喂，如果朝头早咧可以食到咧酸菜鱼米线咧，就系佢咧成朝早咧最开心嘅一件事嚟。咁嗰日咧咁啱好似约咗啲嘉宾紧接可能十一点零、十二点做访问啦，咁啊有一个钟头时间嘅空档，咁啊叫开架车落去啊，咁啊同船仔食下早餐咁啊，即系始终我哋都系团队要 team building 下啦，系咪先？咁点样知咧？落到去咧，原来咧佢咧我唔记得嗰间米线铺咧个早餐系唔开，定还是早餐系冇得食呢个酸菜鱼米线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 佢唔系正常嘅米线咯， 唔系正常发挥， 即系唔系正常发挥，我想食翻系正常发挥嘅嘢。 朝头早佢都系做翻啲A 餐沙爹牛面同埋火腿通咁样， 类似呢啲咯，咩炒蛋啊咁样咯。 系啦，咁啊令到阿船仔有啲失望啦，跟住就转移求其次啊食咗其他嘢啦咁样。咁但系咧，哇，今日无独有偶，咁啊睇到咧佢嘅呢个米线铺咧就推出咗$98打边炉，咁啊呢个芫茜皮蛋。鱼肚同埋另一个口味系咩啊？水煮鱼咩鸭鸭血锅咁样，二人套餐咁啊！迟啲佢连呢个咧一人一边炉咧，一人一锅咧，都可以供住埋。睇嚟佢咧就锐意喺个餐饮市场咧就唔系净系想单单再做米线，佢想做埋呢啲打边炉啊！啊，迟啲会唔会有机会做埋焗猪扒饭啊，或者炸鸡髀咁样咧？你觉得？ 可能焗猪扒面咯。 系啦，就真系唔知系点啊！嗱，你作为佢嘅捧场客啦，你觉得有冇卖点咧？$98呢啲两个人打边炉咁样，夜妈妈 真系有、啊，因为我想试。因为好新鲜，第一嗰间连锁店竟然搞边炉， 系咪啊？ 好新鲜！我寻日真系去睇咗嗰间餐厅， 系 真系个个都嗌咯。 哦，真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呢、這个 开始咗啦， 系咩？ 上个礼拜好似已经有， 唔系话嗱，我一定要真实嘅验证，因为琴日咧经过，突然间咧就好想食鸡翼。咁我买啦，佢啲鸡翼都贵噶嘛，$33五只噶嘛。咁咧我咧一个人咧又要食五只唔够饱。咁我食六隻，食十隻，咁啊买咗$66，咁我 高辣喎、 啊，你唔好理我啦。咁啊，跟住咁样有屋企人噶嘛，唔系自己一个食晒噶嘛。咁跟住咧就谂住加送咁样啦。咁跟住咧，嗰、那个姐姐咧就同我讲话啊，先生你要等，我学唔到啲口音，先生你要等我咁啊。我话唔系整定咁样啲鸡，我成日以为系整定噶，佢话唔系。最后咧嗰十隻鸡我等咗15分钟啊。咁我 佢真系煎， 佢真系 live 咁样煎，但系咧我目测店入边咧，大家都系食翻嗰啲国桥米线啊，嗰啲基本发挥嘅啫，又冇人食呢个打边炉，点解咧？ 好似夜系咪夜晚噶？我唔肯定。 啊、我都系夜晚买，6:00。 咦？但我嗰间已经系劲间，个个人都试呢个。 嗱，我都系咁样睇嘅，因为报道都话早两日已经有得食呢一样嘢咁样啦，咁样咁，所以都唔知道可唔可以 wow 到大家啦。而我觉得都系一个精准营销嚟嘅。 我谂其实佢都系用翻嗰个汤底摆翻落去，只不过系有个炉。令到你觉得有啲有趣， 系有啲有趣，同埋个定价咁，你讲紧都系叫做贴地价啦。 系 OK 嘅，讲紧 一 样 嘢、 OK ， 你 under $100就算好抵玩噶啦。我成日都话，依家一个焗猪扒饭都讲紧$60-70，你一个烧腊饭双拼咁都系讲紧$60-70，咁你叫做都叫一人锅打边炉咁样， 好开心啦、啊。 咁但系我深信大家就唔好做嗰啲偷鸡摸狗嗰啲，即系话带自己啲嘢食落去又杀，即系因为有一个年代咧。我记得7年前、8年前又系好兴呢啲一人一锅喺啲快餐店嗰度，跟住咧俾类似东张西望嗰啲侦测咧，知道咧有啲人又话带自己啲食材入去。打边炉咁样啦，你有冇见过啊？其实 唔系冇啊，唔系如果系咁，不如你屋企啦。 唔得，屋企要洗碗啊。 哦， 即系可能有啲人就谂呢啲咁嘅缩数咯。 你咁样谂又好似 嗱，我不置可否啦，我自己唔会咁样做。咁当然你咁样做就应该就唔 系 好啱规矩嘅。 咁啊系啦， 同埋都系嗰句面啊，人哋俾。 假日夜钓咁咯。所以意思系乜嘢咧？咁你都唔会令到啲工作人员、啲哥哥姐姐抹台嗰啲难做啊。 系啊，又见到你拎晒自己啲嘢食出嚟，都唔知话唔话你好。 系啦，咁呢个就系传统用嗰四只字，就系面斥不雅啦，即系人哋去话你就唔好睇啦。观感唔好啦，唔健康啦， 系啦。既然而家咁多打边炉嘅，不如就 enjoy 翻间餐厅入边嘅食物。 系啦，咁啊，香港都有好多好去处啊，好嘅食店嘅。往后再抽时间同大家讲下呢个留港消费系列啦。好，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总投票率为27.54%，有119,300多名选民投票。他重申，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但系唔影响选举公平、公开、诚实、安全有序进行投票和点票过程，大致畅顺。陆启康在谈及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时，多次哽咽，表示对选民和紧守岗位的同事有愧，会严肃面对各种批评。 虽然今次这个选举是出了一些事故，但我真的希望各位不要，希望真的不要忽略我们今次选举很多同事作出的努力的成果。其实我们的选举其实今次大致上是成功的，虽然我们出了这些事故，我们也都留意到今次我们的同事是非常专业地完成的工作。选管会特别要多谢选举事务处各个投票站和点票站的工作人员。其实为什么我刚才哽咽，我就觉得对所有紧守岗位的同事是有愧的。我们很感谢他们应付大量的工作，紧守他们的岗位，各司其职。发生了这些事故，亦都听到很多批评。其实我们会很严肃对待这些批评。我自己本人最惭愧的就是觉得，对如果任何选民是因为响应政府的呼吁行使公民责任，而因为我们寻日的安排不妥当令到他投不到票，我是有愧的。 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结果公布，黄大仙东选区分别由工联会的谭美普和民建联的岳毅强胜出。谭美普得到12,337票，岳毅强有9,029票。黄大仙西选区由民建联的潘卓斌和东九龙居民委员会的杨乐轩分别胜出。潘卓斌获得15,026票，杨乐轩有13,469票。沙田南选区方面，新民党的林宇星以11,720票胜出，工联会的古伟兵以7,488票当选。沙田北选区方面，民建联的蔡慧成以10,453票当选，新民党公民力量的罗伊林亦都以9,720票胜出。将军澳南选区方面，民建联的施彬彬以9,040票胜出，工联会的黄远康以8,790票当选。屯門北選區，民建聯的賴嘉文成功連任，他獲得14,707票，新民黨的蘇嘉文就憑著7,550票當選。東區區議會的康灣選區，民建聯的李青霞以14,764票成功連任，工聯會的吳青青就以9,721票當選。深水埗东选区由民建联的林伟文以10,529票以及经民联的陈国伟凭着6,879票当选。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905点，升5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45.24，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9，人民币7.16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6.49美元，卖出2,00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今晚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面粉厂对出慢线，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仲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返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六洋新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界南警察总部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呢就车多，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呢都係车多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啦，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对出。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就接近有线电视大厦。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有线电视大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喺主角刑警安恩调查228枪击案头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同背后嘅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12月23日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播出。表演嘉宾吴业坤、叶巧林、JNY Beats、Beanies、力尊、欧子林，到时会揭晓嘅奖项包括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破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尊、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就是等大家健康一啲嘅，就是用行楼梯代替搭扶手电梯。 哦，好啊，星期一做多啲运动啊吓，不过、 啊、 要。看看你究竟上几多层楼咯，如果太多就有啲吃力同埋有啲辛苦。 唔系，可以睇下港铁有时嘅，有嗰啲楼梯咧，咪会喺度写咧， 写住几多步， 每一步你可以消耗唔知几多靠你咁样嘅。 有趣、哦，全仔你有冇带嗰啲智能手表？因为我见好多后生仔、后生女咧都会带。即系中意戴智能手表咯， 我冇喎，冇戴，但我有用手机记，啊、即系佢有个 app 可以计到我究竟行几多步啊。 佢个健康啊嘛， 系啊系啊， 但系嗰个就冇好似手嗰个计得咁准，系咪噶？ 系啊，应该系，因为我觉得手嗰个咧，如果佢成日弹 message 出嚟咧，我一定会俾佢再 distract 啲、 哦， 因为我电话好够 distraction 噶啦、啊，你再用埋手机手表咧， 系， 我只会日日都喺度望电话咯。 冇错，你同我一样啊，因为好多人都话啊，点解你唔用嗰、那个智能？手表，因为、大家都吹捧到智能手表好好噶嘛， 啊、 又话啊夜晚黑咧，你戴住嚟瞓觉咧，又会有啲深层睡眠，又会成噶啦。 系话俾你听，你深层睡眠咗几多个钟，有睡眠报告咁样。 我试过一两次嘅，其实，但系咧，我戴住咗之后咧，我瞓得好差。 吓、啊，竟然系咪唔惯啊？因为 我觉得有啲嘢绑住只手啦。第一，第二咧。我瞓觉可能会喐身喐势，咁你揈到人啦、啊，即系揈到自己啊，点、 oh, no. 都好啦。咁张床又唔系超级大，你即系正常香港人，你唔会住 King's Deluxe 床噶嘛？ 啊啊、 你估你大好劲嗰啲酒店咩？即系你正常大家都蜗居嗰度生活啫。咁、 啊啊啊啊、 你。搞唔掂噶，所以我唔系好明啲人戴住只表点可以瞓到觉，同埋如果夜晚黑有啲唔生性啲咩食取到滴滴咁样，你明咩？ 唔系可以教嘅咧，真系唔知道。 可以嘅，不过咧又有另一方嘅说法，原来戴住手表瞓觉咧，除咗深层睡眠之外咧，因为咧佢嗰个某啲品牌啦嘅叫智能手表咧，其实咧可以俾到你一种咧嗱，譬如我同你啲闹钟咧， 我震动嗰只闹钟， 咪警报声 啊， 或者成日。佢哋话咧，手表嘅响闹装置咧系柔和一啲嘅。 哦，系咩？ 系啊，系柔和啲噶，同埋冇咁annoying 噶。即系如果你唔系做啲要好准时翻工嘅工作，但系你又想即系跟翻啲作息时间好啲咧，其实戴智能手表系 OK 噶。 我仲以为系有一啲佢智能手表系讲到明话系。即係純粹震啊嘛，震醒你，咁你就會冇咁嚇醒咯。 可能亦都係咁樣啦。總之這個幫到手。不過嗱，即係扯遠咗少少話題啦。總之今日大家簡單啲啦，即係多做運動身體好啦。你都知道近排都好多朋友仔都病，即係以至電台都係啊，好多同事都即係會唔舒服啦咁樣。咁你因為都有一個說法就係、是、即係唔止香港啊，內地都係啦。即係又話有陣時會中 Covid， 跟住又話。 话重感冒，又话上呼吸道感染，总之三样嘢系夹击你噶嘛。 而家系啊，仲叫我哋戴翻口罩嘛。 系啊，咁、啊、 建议 我都想戴翻口罩、啊。 我搭车又戴啊，而家真系惊啊。 系啊，咁啊，大家好好保重啦，身体健康啊最重要嘅，亦都系应该系今年最重要嘅一份圣诞礼物啦。希望收音机旁边你都系多做运动啦，试下今日搭少啲扶手电梯，多啲行楼梯啦吧。 唔知你身边有冇朋友成日玩电话，玩到废寝忘餐嘅地步呢？咁样有可能就有依赖性噶啦。不过点样为之依赖，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如果只是间中玩下电子游戏或者购物当作消遣的话，其实都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如果太过沉迷，这样就有过度依赖的嫌疑。另外，如果对日常生活未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样只是单纯的依赖。但是如果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就属于上瘾的程度。所以依赖亦都称之为成瘾，是指非常需要特定的行为对象刺激的精神状态。这种依赖亦都分为三大类。第一种就是物质成瘾，例如过度依赖药物、酒精等等。第二类就是行动成瘾，例如过度依赖赌博、上网等等的行为。最后一种就是过度依赖特定的对象或者人际关系成瘾。任何人事物亦都可以成为依赖的对象，好像母亲情结就是以母亲为对象的人际关系成瘾。这些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的话，有可能会摧毁当事人的生活或者人生。初期阶段在家人的帮助之下，亦都有可能可以戒到这些依赖对象，重新拥有健康的生活。不过如果恶化到成瘾症状的人，没有专家或者专业机构辅导，是很难摆脱成瘾。所以最好就在早期阶段发现自己有依赖问题的时候及早处理才是最重要啊。 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有依赖症的人呢，璇仔？ 我依赖我部手机咯。 是真的有少少上网成瘾或者用手机依存症那些，是不是 都 都系，尤其是嗱，我谂翻起以前搭车，其实你真系冇手机噶嘛。 系啊系啊， 你咪就系企喺度咯， 睇书咯，或者我记得我成长年代咧，如果系学生哥咧，就全部有嗰啲免费报纸喺度揭咯。 哦，系啦，我都有揭报纸嘅。 系 啦，小学冇仲未有手机嘅时候。 阿妈，即系你小学就我差唔多，即系中学、大学。 系我 谂紧 我好，因为我都好似小学四五年班咁样啦，五年班开始有手机啦。但嗰时都系用嗰个永远跌唔烂嗰个手机牌子咧。 系系系， 系啊系啊。 我系咩？你都系用嗰个牌子起家 嘅。我都系用啊，起家噶、哦。我学笔画。之后发都因为呢个牌子， 仲有玩贪食蛇系咪？ 哇，贪食蛇经典啦、啊， 经典系嘛，所以就由嗰阵时植根咗一粒种子落去咧，就令到你有少少叫做手机成瘾啦。讲真，即系我自己都有噶，即系叫做旧时咧做节目咧，嗱、呢个赤裸少少讲，旧时做节目咧，其实我哋就啲前辈都教咧。你就唔可以玩手機嘅，特別可以隔離街咧，就即係大家就將個手機盡量放翻喺直播室出邊嘅。 嗯， 因為你所有嘅資料都係嚟自報章啦、雜誌啦，或者你寫一啲手稿啦，去講啦，或者去做節目啦，或者攞住本書入去做節目啦。但係咧，唔知從哪刻開始咧，你唔攞手機入去直播室做節目咧， 做唔到節目嘅 喎。係啦，做唔到啦，同埋你係唔啱啦，因為有多嘢咧係會即時去叫 WhatsApp 你啦，或者短信你啦，你要即時去講啦，即時去 update 啦， 係啊， 即時去叫做知會翻聽眾朋友啦，或者講翻俾聽眾朋友聽，好資訊性咁樣啦。 係啊， 咁所以即係其實係一個大逆轉嚟噶。可能你會話依家你今時咁樣做電台，可唔可以一路講嘢一路用手机是可以的，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这个是你必须的技能的。 其实你的手机里面就是你份稿咯， 是啊， 很多时候。 而很多时候就算你那些资料上的update 或者就算你讲错了一些资料，当美斯不是二月来啊，四月来啊，这样。咁即係聽眾朋友都會即刻去update 翻你，或者你監製都會講翻俾你聽，都係用手機。 係啊， 所以其實依家今時咁做電台，譬如我而家坐緊 on panel 呢個位啦，咁你除咗要出好多唔同嘅 trailer 啦，要播歌啦，要控制咪嘅聲線啦，其實咧你仲要成日要碌住部手機咯。 系啊， 系必须喎，仲要系。 系啊，唔系你 miss 咗 message，、 啊、 或者你想睇下有冇提新嘅嘢可以拎出嚟讲。 其实好难噶，因为我哋入到直播室唔可以教响闹噶嘛。 哦，系啊，系我全部教到佢系唔会有任何 notification 咯，即系唔会有通知咯。 系啊，咁你静音底下又点样知道资讯咧？ 系我就唯有系咁 check 咯，即系咁揿落去睇下有冇咯。因为我又惊电话打入嚟，我又惊佢叮嗰下。 即系呢个都系好实际上，今时今日同过往可能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做一个叫广播从业员啦， 系 有好唔同嘅一样嘢咯。 系啊，同埋人，我自己都觉得人类你系难以避免系被上即系上瘾手机呢样嘢。我嗰时特登睇过本书咧，就叫做即系类似就系话啊，点样你可以脱离呢一个手机瘾咧？佢就讲人类天生。本身就是对于突然间即又不断有新的刺激，我们是很 sensitive 的、因为你作为一个原始的人类，你想想如果你 feel 到有只狮子来，你是不是要即刻走先？ 是 啊，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对于身边的东西是很 alert， 或者不断有新的 side check， 你是被 side check 呢，这件事是很正常的，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是 啊，但是为什么呢？是近这几十年先出现呢一部叫手机不断刺激你嘅嘢咁。 系啊，除咗刺激，其实可能真系一个慰藉同埋陪伴啦。 系啊， 如果你有睇嗰套经典嘅电影叫《捉不到的他》啦，即系《Her》呢部电影啦，好多听众朋友都应该中意，因为我好多做影视圈嘅朋友都话啊，好前瞻呢部电影就系华坚凤力士啦，即系做小丑嗰位嘅演员当年做嘅呢部电影咧，就系佢差唔多独脚戏咁样做噶啦，就攞住部电话，跟住就同。部电话即系同阿 Siri 拍拖啦，个 Siri 把声就系 Scarlett Johansson 嚟嘅咁样，咁所以你会见到，喂，今时今日其实你同一个真实嘅人拍拖，定还是同部电话拍拖咧？ 电话都几开心啊，起码佢唔会逆我意嘛。 会噶，最后个故事都话部电话有出轨啊，有 cheating 啊， 吓， 系啊 ，Oh no， 因为佢同时 flirt 紧三个人咯，即系星演嘅 Scarlett Johansson 啦，即系 Her 呢部电影啦。 咁你究竟你嘅手机系 可以 set 到佢唔出轨噶？ 系咪个手机系统系咁忠诚啊？大家就唔知啦。或者往后推演人工智能有冇忠诚度参与其中咧？ 忠诚度 亦都有个问号喺当中啦，系咪先？咁、 啊、 当然啦，即系人类又有冇相对嘅忠诚啦？即系今日开麦之前，可能七点零钟，我同船仔同埋我哋交通部嘅 N 都喺度讲啊，旧时可能我哋用一个手机嘅制式三个英文字母嘅手机制式，依家已经转咗 A 嘅手机制式，咁往后有其他嘅手机智能生产商佢有啲新嘅手机制式，你又会唔会转呢？你又适唔适应到呢？学唔学习得到呢？往后都有好多无限呢啲推演咯。咁、 啊、 但我哋头先讲五六分钟一路讲住都系部手机咯。 系啊，未讲完噶，仲可以继续讲。 仲可以讲多十五分钟咯。咁、 啊、 但系你谂下，即系现代人就系基本住部手机咯。即系我用呢个词语应该 都好。同埋你 冇 一部手机真系出唔到街啊！而家 系啊， 而家你嗰啲有时连大厦嗰啲都系要用你部手机 lock in 噶嘛。 系啊， 即系而家譬如我去 ATM 揿钱、 啊， 我都系用手机揿。 有啲同你老婆讲咯，我翻唔到屋企点解？我部手机冇电啊。 系啊。是真的即系搭唔到车，好多人搭唔到车。我真的试过喺地铁站有个小朋友嚟问我，我想问你有冇插电器可以借俾我？我冇啊，佢话我出唔到闸啊。 系啊，咁嗱呢个关于尿袋啦，同埋外置充电啦，其实内地就间间餐厅都有，咁 啊 香港都越嚟越普及啦。 我成日觉得呢啲插电器咧系有个 bug 嘅，即系当你部手机冇电嘅时候，我系借唔到电噶。你要我 scan 个曲，咁但系我冇电。 系啊，究竟会唔会咁咧？咁啊，总之星期一嘅早上，希望大家除咗精神饱满咧，你部手机嘅电力都希望你系充充满满嘅吓。 若突然被摸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吧。着衫，能漠视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伴，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绝亦照讲，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我不只要变自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嘲笑会走的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一 怪，为何坦率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不丑怪。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将近九点钟啦，今日咧短暂时间都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依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啦。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啦，美股啊，美股都有得升啊，道指升13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8点，纳指都升啊，升63点啦，标指同埋纳指咧就齐创咗上年初以来嘅收市新高啊吓。至于咧日经啊，日经平均指数啦，即系今日开出嚟日股咧都飙升咗2%，都几多。但系咧港股就真系争少少啊吓，贴市啲咧睇翻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30点，当然唔系低好多啦。不过唉，几时先可以背开云雾见青天咧？讲紧港股方面或者同外围市况一样啦，可以跟一跟升咧。咁睇下今日有冇啲利好消息出台啦。今个礼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公布，特别系内地方面一啲数据嘅公布啦。有冇机会提振大市咧？咁收音机旁边嘅投资者咧都要密切留意同埋关注住咯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电话旁边咧打咗俾啊亲子阅读专家蔡依依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小白。早晨。 好快脆咧就会去到圣诞节啦，咁啊仲有两个星期到嘅啫噃，咁啊相信好多小朋友咧就已经等紧一啲嘅长嘅假期咧，咁啊好快脆就会出现啦，咁啊等多阵就有噶啦吓，啲 party 都陆续嚟紧噶啦。咁但系喺圣诞节上面咧，唔知道我哋喺亲子上边有冇啲乜嘢特别，我哋。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借这个假期，借呢啲節日去到俾小朋友學下嘅咧，蔡姨姨。 係啊，我記得你咧都問過我一樣嘢啊，聖誕節咧究竟我哋買咩禮物俾小朋友好咧咁樣。咁咧我聽到你咁樣問我咧，我就諗係、哦，我都而家又有孫啦，有仔女啦，買咩禮物咧都喺度動曬腦筋。但係當我哋去買禮物啊，去普天同慶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諗起、哦，小朋友咧就會收到好多禮物㗎啦嘛。 係啊係啊， 其實我個孫都收到好多禮物，即係咧嗰啲零食啊、玩具啊一大堆。 堆啊咁样啦、其实咧，好似你问我送咩礼物啊嘅时候咧，我都觉得送嗰一方咧系真系好意嚟嘅。其实我都有谂过噶，谂过其实送咩比阿小白好咧？呢、這个圣诞咁， 太客气啦你， 好意嚟噶。系啊，但系收嘅一方咧，其实咧就会唔会有啲担心咧？特别啲父母咁样，系、啦。咁因为咧，佢哋平时咧已经收到好多礼物噶啦嘛， 系啊系啊， 都未消化完、啊。哎呀，大时大节，新嘅一轮礼物又嚟咯、啊，咁我哋会唔会宠坏咗啲细路仔咧？ 系啦，其实屋企都已经有好多玩具可以俾佢哋玩噶啦，又有好多书俾佢哋睇噶啦。有阵时送嘢俾小朋友咧，我都觉得系好头痕噶。 系啊，有动脑筋噶，真系唔系讲少。咁但系个问题系，你送咗礼物之后，嗰、那个小朋友会点呢？识唔识得感恩呢？ 哦，这个我一定逼佢哋去做嘅，点都要讲多谢先、哦。 你讲得啱啦， 系。 原来咧，我哋同小朋友咧教感恩咧，都系一个学问嚟噶。因为咧感恩唔单止咧系要教佢讲多谢，其实咧系要令到佢发自内心咧觉得我系好幸福嘅，好满足嘅，有一个突如其来嘅，即系令我快乐嘅一种礼物咧、都系会令到我觉得啊，真系要表达嘅。咁不过咧，我又想讲，七岁以下嘅细路仔咧，通常都唔系好识嘅。 哦，依个仔仔啱啱大嗰个啦，啱八岁。我发现，因为佢由细到大都系咁诶，俾我逼佢嘅，你一定要讲多谢，一定要讲多谢。佢而家讲多谢方面咧，系几好嘅。 其实咧，你唔系逼佢啊，你系以身作则啊。 系 。不如咁啊，我咧都做咗一啲嘅资料啦，做啲搜集啦。我咧就想同咧家长咧一齐分享一下。其实咧感恩咧，我哋应该点样教我哋嘅小朋友？同埋咧感恩嘅人咧，其实咧更加容易感受到幸福啊，亦都唔会咁容易咧有忧郁症噶。 哦，咁有啲咩秘诀咧？ 第一，唔好俾小朋友太多东西。 系。 呢、这个真系要学嘅，因为而家我哋嘅社会好富足啦，我哋嘅小朋友咧比我哋当年所拥有嘅咧多好多。咁而家咧，我哋做父母咧喺能力范围许可之下咧，我哋总系想最好嘅嘢俾佢。咁亦都因为咧，你行出街咧，圣诞节将到啦嘛，咁咧都有好多鼓励消费嘅资讯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嘅小朋友咧，往往都唔使讲啊，佢就已经有啊。咁所以当我哋咧嘅小朋友咧拥有咁多玩具之后咧，我哋都是要令到他知道你怎样去珍惜每一件你得到的东西。有一件事呢，我们都觉得要教的，就是呢，我们作为父母呢都有责任呢，就是去控制给他的礼物。例如呢，有些家长呢，他收了很多礼物呢，他是只是告诉小朋友听啊，哪个哪个 Auntie Uncle 送了给你，那他就很想知道在哪里啊。那我你慢慢，因为你仲有嘢未玩完，你玩完我先俾你啦，收埋咗先嘅。咁佢拥有嘅嘢呢，其实越有限嘅话呢，即係佢身边嘅嘢越唔多呢，反而佢会珍惜。即係你买嗰个玩具俾佢，佢呢其实呢玩过一两次。咁但係如果你又有新嘅呢，佢就将佢玩过一两次就放开咗，就玩新嗰个㗎啦嘛。 所以即係第一个秘诀就唔好送太多先。 系啦，系啦， 平时嘅时间啦，特别系 系啦，即系自己父母都唔好送咁多，亲戚朋友依好意，我哋都觉得即系好难拒绝嘅，但系都要俾佢去选，即系俾佢去知道有人送咗俾你啦，不过唔系而家即刻玩，系啦，我哋放低先。第二个秘诀咧，就头先你啦，就系做一个感恩嘅人啦。爹哋妈咪咧，永远都系小朋友模仿嘅对象嚟噶嘛。咁呢个咧就即系一啲我哋成日喺个节目都讲噶啦，即系以身作则系个好好示范啦。 系。 咁我举个例啦，譬如我以前我奶奶咧就好中意买嗰啲家庭用品啊、厨房用品啊。咁咧佢一见到靓，佢就买俾你。其实好明显就系佢系想表现佢嘅好意啦。咁我哋就落送到嚟咧，有时家长咧个面口咧即刻变嘅。哎呀，都有啦，咁老土咁样。咁仔啊女。睇到咪唔好咯，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实都要话俾自己听，人家送俾你咧，你都要微笑去看待啦。吓，虽然咧即系屋企嗰个未烂未搞咁啊，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好似教小朋友咁啊，多谢爷爷嫲嫲，多谢你送俾我咁，示范俾小朋友睇咯。咁细路仔其实就系呢啲就系耳濡目染到啦。 哦，明白明白。好，咁啊，仲有啲咩秘诀咧？ 第三个秘诀咧，我哋就调翻转啦，小白。你有冇感恩你个仔啊？ 有、 啊，同埋你要感恩佢啊！我哋做父母咧，总觉得咧同细路仔咧系咁亲密啦，就冇咩要多谢啦。好似头先话你要即系赞佢啊、感恩啊咁啦。但系咧就千祈唔好咧就少睇呢啲咁微小嘅感谢。 咁譬如个小朋友去睇牙医啊，或者去睇医生啦，佢做得好好，我哋除咗话我欣赏你，又好多谢你，咁你都要话俾佢听，唉，真係好感恩啊，你今日冇喊啊。 嗯， 係啦，即係除咗我哋话要赞佢之外呢，我哋係好感恩，即係佢好感恩到原来我自己能够做到，佢好感恩有你去鼓励佢赞佢囉。第四个秘诀，你又有做嘅， 又有 小朋友，冇错，你成日都叫你嘅小朋友去帮你一起煮饭㗎嘛。 哦，同埋就算食完饭呢都要叫佢你自己攞返入去啦，未洗住都要自己即係做执台嗰一下囉。 是啦，咁所以呢我哋呢知道呢被宠坏嘅细路仔呢往往都系唔识得感恩嘅，一切呢都系理所当然嘅。咁所以我哋做爹哋妈咪呢，我哋多啲俾小朋友做家务，俾佢体会到呢我哋做父母嘅辛苦。最简单嘅方法呢就同佢即系分担一啲嘅家务，等佢知道呢原来其实呢好多嘢呢自己去付出呢总系比呢躺平啊乜都唔做。从细有做家务嘅习惯呢，我哋嘅小朋友呢往往就会懂得感恩啦。 嗱、 最后一样嘢呢，最后一个秘诀都要分享埋啦。咁呢个呢亦都系我哋大人都应该要去留意嘅，就 系、 俾小朋友觉得呢个世界好大。 哦，唔好咁狭窄。 冇错啦，细路仔呢能够睇到嘅呢可能系好细嘅啫。但系呢佢会以为呢呢、这个就系佢嘅全部啦。即系佢只系睇佢身边嘅，即系好自私啊，淨系我嘅啫咁样。除非我哋话俾佢听并非系咁，原来呢个世界好大嘅，而事实亦都的确系呢个世界好大嘅。当我哋嘅仔女明白到世界好广阔之后呢，佢就会学习珍惜佢擁有嘅啲一啲咁細細嘅嘢，亦都咧識得去感恩啦。咁所以其實咧感恩呢一個題目咧，我自己覺得咧係終身受用嘅。首先我哋感恩啊，今朝好開心啊，能夠咧聽到小白嘅聲音，我哋亦都要好感恩，有機會咧可以同我哋嘅小朋友擁抱啦，一齊去。这个普天同庆的圣诞节呢去一起在家里很温暖地去度过咯。 是那么感恩呢，我们成日都说挂在嘴边的，但是技巧上有什么要注意呢？好在今天蔡姨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了，希望家长呢听住这些叫技巧，可以令到小朋友在感恩方面呢做得更加好。听住这么多先，麻烦蔡姨姨，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终于来了，不知道屋企有养猫猫狗狗的主人会不会发现最近他们都好像成日都攣住在个被窝入面，好像好冻咁样呢？究竟我们又可以怎样去发现毛鞋是不是好冻？首先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揭开他们的耳仔，摸下他们入面的皮肤是不是冻冰冰。如果是冻冰冰的话，就代表他们需要保暖了。第二，可以透过他们的脚掌，即是他们的脚枕。脚枕黑色的位置，平时的话呢他们是会温暖的。如果当他们冻的时候，脚枕的位置都会变得冻冰冰的。其次就是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舌头啦。如果他们觉得温暖的话呢，他们舌头都会偏红色。如果是偏淡色、偏浅色又或者偏白色的话呢，就代表可能他们都会觉得冻啦。而有另外一样东西都需要注意的。如果你家里的猫猫又或者狗狗是长毛的话，要小心一点。因为当你同佢哋着上衫仔嘅时候，毛发就会好容易打结。喺呢个时候，呢啲结都会扯住咗佢哋嘅皮肤，佢哋就会感觉到唔舒服。所以当佢哋毛发有打结嘅时候，必须要帮佢哋梳理好毛发。如果唔识得帮佢哋解结嘅话，最好都系揾宠物美容师帮下手，咁就得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我袋中放着拍子簿，感 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埋我的好，走错偏偏就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咁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地唱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闹闹过后会紧张，心里面变得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间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在演，未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都受重伤，笨笨拙拙太像没差样，所以未必 三十一， 嚟到12月11日星期一嘅朝头早，呢个时候又要揾你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6:35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啊，嗱，咁今晚咧就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彭允熙，嗱，佢会上嚟节目嗰度咧就一齐分享一下，究竟咧佢哋点样帮助香港嘅律师进入内地？另外啦，亦都会讲下咧点样利用法律界人士嘅身份咧说好中国同埋香港故事。咁另外有一个环节咧叫做人大政协以政动向啊，咁我哋会报道一下咧，全国人大代表徐丽就会向全国人大有一个提案啊，就提议咧就系提升内地旅客离港免税嘅购物额，想认识多啲呢个提案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下今日傍晚6:35有认识人大政协啊。 呢个节目咧好好嘅地方就系每一次都会讲一啲新嘅 topic， 系关于香港同内地之间系可以点样合作啊，或者一啲议题嘅。咁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尤其是而家中港嘅合作一定系越嚟越多嘅时候，了解多啲一定冇坏嘅。记得留意今晚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去到8:00嘅大师对谈。今集依然都系讲建筑，系咪啊？ 冇錯，咁我哋請嚟咧建築大師啊，阮文濤，佢每一集咧都會同大家請嚟唔同嘅建築界嘅嘉賓啦，一齊對談，一齊傾下偈，等我哋認識多啲建築嘅。咁今集咧個題目咧叫做建築師的教育。好多時咧，我哋一諗要做一個建築師咧，要學習咩知識咧？第一念梗係諗啊，梗係去考大學建築系噶啦，呢個梗噶啦。咁但係咧，原來唔止嘅。咁今晚咧，阿阮文濤咧就會請嚟華南城市文化保育專家鄭炳雄，咁就上嚟一齊傾下偈，了解一下咧建築師其實要啲乜嘢教育。我睇咗少少片花啦、原來唔係淨係讀建築咁簡單，即係係啊，仲有好多好多嘢，文化藝術啦、等等等等。原來一個建築師所識嘅嘢真係相當之多。咁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八點鐘要留意大師對談啊！ 我都知道，我本身以為咧，譬如你喺香港讀咗個建築牌，咁我去外國或者我去內地起樓都 OK 啦，咁樣點不知聽翻啲建築學系嘅同學同我講，其實係唔係嘅，你係要讀過嘅。因為譬如我喺香港，我個氣候或者我個法例係 OK 咁樣嘅。原來你當你去到譬如黑龍江咁凍嘅地方，個建築又要唔同啦。 哦，啱喎， 系咪啊？地質又可能唔同。佢話呢啲嘢咧，其實你係要重新學過一套，所以你唔可以淨係將你香港嗰套咧直接搬過去嘅。design 又可能唔同，即系我听完我话，哇，都几难做建筑师。 嗯，所以建筑师系一个好受尊重嘅一个职业，就系咁解嘅，因为佢哋真系付出过好多嘅努力啊。 系咯，咩都要识，可能 design 又要识地质。又要識藝術文化，好複雜，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就記得留意晚上八點鐘嘅大師對談啦。去到十點半嘅晚上，無極飛行今次會飛去邊呢？ 哇！今次飛到好遠啦，飛到去非洲，咁啊去到非洲嘅肯亞。嗱，非洲肯亞咧就被公認咧係世界上觀賞野生動物最正嘅國家。好多時候嗰啲人睇動物咧就係飛去非洲肯亞嗰度睇。今集嗰位飛機師咧叫 Ian 啊，佢本身咧係當地人嚟啦，當然佢係一位生物學家。佢咧細細個咧有個夢想就成為飛機師嘅，最後咧佢就撈埋嚟一齊做啦。咁啊夢想成真，考到飛機師嘅執照，就成為一位叢林飛機師。咁即係咩意思咧？佢係生物學家啦，佢會一邊飛行揸住佢小型飛機，一邊咧做保育野生動物嘅工作啊。佢咧喺節目裏邊就會帶住大家飛去唔同嘅保育區，會同大家咧逐一介紹一下啲好。好独特嘅野生动物保育计划啦，好有趣啊！佢揸住嗰架飞机咧，制作组咧跟住佢去降落去嗰个保育区啦。首先嗰条跑道咧，飞机跑道咧系泥地嚟嘅，仲要咧系，但系咧你好清楚一条跑道嚟嘅，但系嗰个尽头咧有啲斑马行过嘅，咁啊飞机降落嘅时候咧， 咁会撞到咯。 系啦，究竟会唔会撞到啲斑马咧？啲斑马会唔会识司机咁样行开咧？真系好大挑战。我细个以为启德机场嗰条跑道已经好难噶啦，非洲肯亚嗰条跑道应该都相当简单。大家想认识多啲呢啲咁惊险但又咁得意嘅野生动物咧？嗱，今晚十点半记得要留意呢个无极飞行啊！ 哇，我估唔到飞行系可以同动物保育有关噶、哦。前几集就睇到好多系个人啦、啊。点样同啲人相处啊？譬如系点样去到个社区，帮到当地嘅人做一啲救援嘅工作。今次救动物、啊， 好有意思嘅一个工作啊！ 系啊，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肯亚嘅嘢。我成日都听肯亚最多咪动物大迁徙，即系非洲。我谂紧，竟然系同呢一个飞行有关，都想知道更加多入边个关系，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无极飞行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可以睇下无极飞行啊，飞下都系开心嘅。咁但系即系都系嗰句啦，留喺香港都好多得意嘅嘢发生嘅。其实咧，今日打开报纸咯，都见到啊好多唔同嘅市集啦，或者唔同嘅墟市啦，或者嚟紧啦啊，究竟啊入去维园嗰时候可以买买食食玩玩啊，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啊。时间所限，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元朗市中心地方选区公布选举结果，民建联嘅李启立凭住14702票，大幅抛离对手当选。另一名当选人系报称冇政治联系嘅施俊兴。他获得3588票当选， 另一名对手陈子忠得票2460票落败。天水围北地方选区结果公布，工联会的姚国威以13540票当选，另一名当选人是民建联的赖月君，他获得11418票。经民联的陶浩信落败。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表声明，指出今次选举是重塑区议会制度之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充分彰显香港特色民主先进性、优越性，开启香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新篇章，为巩固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有利大势坑机擂台。声明表示，今次选举彻底摆脱了过往区议会选举乱象，告别了对抗撕裂的恶性竞争，营造出理性建设的选举文化。选举结果充分表明，不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有国安法治为特区民主发展重回正轨保驾护航。香港正在走出泛政治化泥沼，全社会达成安定团结最大共识，一切干扰破坏区议会选举和香港民主发展的企图注定徒劳无功。无论反中乱港分子定是外部干预势力，都无法阻挡香港特区进一步落实行政主导体制，完善治理体系，以良政善治谋求新发展，实现新飞跃的坚定步伐。中聯辦發言人表示，相信新一屆區議會定能夠不負社會各界支持和選民期許，回歸香港基本法規定的非政權性區域組織定位，搭建起特區政府與市民之間溝通的橋梁紐帶，打通香港特區，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的最後一公里。发言人表示，这次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社会广泛参与选贤任能的优质选举，特区政府严格依法组织选举，积极有序推进各项选举事务，全面展现能担当善作为的施政新风，广大选民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特别是在投票站电子系统发生故障、投票轮候时间延长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耐心对待，积极投票，表达对区议会新选制的坚定支持，对共建美好社区和实现良政善治的期待。发言人指出，这次区议会选举彻底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特区管治体系之外，有力贯彻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开启香港特区地区治理新篇章。荃湾路往九龙方向今朝八点几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六架车，至少五人受伤，包括两男两女同埋一名婴儿。涉及意外的车辆包括三架私家车、两架轻型货车同埋一架的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今晚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32点，跌201点，总成交金额6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5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0.8跌4.8，友邦保险64.25升4毫，李宁19.38跌1.97。阿里巴巴68.8跌1.7，招商银行24.65跌7.5，美团83.65跌3蚊， 盈富基金16.25跌2.1，中国平安33.15跌6毫，建设银行4.39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45.42，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9，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2,839点，升531点。港金报18,670蚊，跌2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3.09美元，卖出2,00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咧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未拖走噶，车龙去到丽港城，亦都影响伟业街上观塘绕道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庙。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係車多；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嘅車龍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一節過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隧去港島嘅龍尾排到油麗村；西隧九龍入口入口範圍咧稍為車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嘅车龙到兴田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系车多，龙尾分别去到文化博物馆同埋香港体育学院；而象鼻山路去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反方向都系象鼻山路啦，去翻荃景围方向都系稍有车龙噶。现时车龙去到象山村对出。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翻石梨方向，近住城门道至到大河道都系车多，而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次呢一个电影系列咧，就系、是、以呢一个前传嘅形式创作啊，揾到 Olivia Rodrigo 唱呢一首作品《Can't Catch Me Now》。 There's blood on the side of the mountain, it's writing all over the wall. Shadows of us are still dancing in every room and every hall. There's snow falling over the city. You thought that it would wash away.The bitter taste of my fury and all of the messes you made. Yeah, you think that you got away, but I'm in the trees, I'm in the breeze, my footsteps on the grass. You'll see my face in every place, but you can't catch me now. Through waiting grass, the months will pass, you'll feel it all.I'm here, I'm there, I'm everywhere, but you can't catch me now. 歌曲的内容和电影很配合，也配合这位女歌手，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Olivia Rodrigo, Can't Catch Me Now.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过海隧道12月17号起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徐安，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喺主角刑警安恩调查二二八枪击案途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同背后嘅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良心早相牵，亦那痴。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试唱版，十二月十六号星期六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嚟啦，星期一嘅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啦，咁啊，先读咗咧一啲空中点唱先，因为咧星期一咧通常咧都会有一个空中点唱嘅环节，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咁如果你上到去咧有一个留言嘅话咧，咁就可以咧等主持人咧都可以读出嚟啦。咁包括有乜嘢咧，就系、阿 CY 啊点俾阿爹哋同埋妈咪听咧，就话感谢你们咧一直嘅支持啦，同埋爱护啦，即使咧依家咧只身一个人咧喺出边工作啊，亦都不觉得孤单咁啊，常常都觉得噶啦，即系翻屋企饮啖靓汤咧系正嘅，咁啊嚟紧啦，食冬至饭啦，咁系时候就斩料翻屋企啦，买啲海鲜啊，龙虾鲍鱼样样齐啦，最紧要个人翻到去啦，早少少啦，即系有阵时咧，大家翻去食冬至饭嗰一日咧就好 last minute 嘅。其实呢明明呢老板呢已经三点几四点呢已经俾你啲员工走㗎啦。跟住呢大家又要啊喺铜锣湾嗰边呢行下买下嘢先咁样。好似呢个 foundation 用晒要买啲先咁样。咁即係我觉得其实冬至正所谓冬嘅大过年啦。咁希望大家都珍惜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光啦。咁另一位听众朋友啦，阿 Vivian 呢就点俾个朋友 Jessica 听下咁啊，或 Jessica BB。BB 女啊，快高长大系嘛，冇咗个快字噶吓，佢个点唱系咁样，咁啊大个听听话话，咁啊快啲约出嚟食饭咁样啦，咁啊另外就纷纷就点俾天上嘅父母亲听啦，咁啊希望佢哋都即系见到自己啊依家嘅成就咧都系好嘅，同埋即系祝所有人都系一切平安啦，咁啊天天快乐啦，咁都系开心事嚟嘅，咁啊开心唔止净系空中点唱嘅，今日咧直情啊接通埋咧听众朋友嘅电话，啱啱啊雪仔， 系啊冇错，我哋接通咗刘小姐嘅电话。 喂，早 晨 刘小姐， 早晨，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冬至快乐，冬至先嘅，好似系啊，应该冬至先，冬至 都得， 系啦， 冬 啱啊，冬至又快乐，圣诞又快乐，过年又快乐，咁样即系每一日都快快乐乐。咁啊，听晨光第一线都俾到好多正能量你啦。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有几个朋友生日， 嚟啊， 嚟 啊， 讲下， 嚟啊，交俾你啊。 我个朋友咧就是阿景培咧，佢26号生日， 26号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仲有咧？ 仲有我个陪诊姐姐就是阿 彭锦凤阿凤姐生日。 凤姐啊，凤姐啊，小凤姐定大凤姐啊？呢、這个吓？ 我又唔系咁啦，唔系咁识分嘅，因 为系啊，咁啊陪你去睇下医生啦。咁啊呢段时间都要好好保护自己，刘小姐知唔知啊？身体健康喎。 系啊，都会出下街买下嘢嘅。 系啊，咁啊，仲有 我个朋友嗰个细女啊。家晴啊，李家晴生日， 家晴生日快乐，系咪啊？咁啊，呢个细女几大噶？我想问一下，即系话就话细女 六年班， 六年班真系细啊嘛。因为如果唔系，突然间有啲亲朋戚友话，我个细女啊，咁啊几细啊？ 读紧大学啦， 唔系啊，50岁噶啦。咁啊，真系呢个真系细嘅， 好开心嘅。 系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冇朋友啊？ 我个朋友嗰个女咧，阿圆圆啊，阿圆圆生日啊。 哦，圆圆生日快乐， 生日。 好多， 佢哋都开心嘅。 系十二月之星喎，系咪啊？好多好多。 系啊，十二月之星，就祝阿圆圆啊，祝阿家晴啊，都学业进步啦。祝埋阿嘉熙都学业进步啦。阿嘉熙读紧中二啊嘛。 咁大家都认真啲读书咧，学业就自然会进步噶啦，好简单嘅啫。如果荒废学业， 就工作愉快啦。 好啊，好啊，好啊。仲有啲咩祝福说话要讲噶，刘小姐吓？ 都 差唔多啦， 祝大家都圣诞快乐啦，都 身体健康，同埋系咪 身体健康啦。 好，今日拣呢只歌比较得意啲，拣《旧 欢 如 梦》， 点解啊？讲嚟听下先。 都好听咯、 啊，好听系嘛、啊？我哋当年咧都相恋意中人嘅，系啊， 都系性情近嘅， 性情近嘅，好经典嘅一首作品。我哋一齐朝头早听下呢首作品好嘛？多谢你啦， 好啊， 嗯，拜拜。 心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悲忆，此心一缕共定盟，精神内心快乐无憾，朝晚眷恋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重返惹仇恨，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情分，空有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化痕。黄袍相思枉痴恋，恨轻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好，今日小白放假，带船仔出去咧食下嘢啦。咁啊，我想问一下咧，你中意食甜嘢，定还是系中意食咖喱会啱你多少少噶吓？即系我俾你拣吓。 可唔可以两样都要噶？食完咖喱就食甜嘢噶？ 两个嚟自唔同餐厅噶、哦。好啦，咁啊讲咖喱个俾你听下先。喂，咖喱嗰个咧都系我喺暂时喺香港咧食过最好食嘅一个咖喱啊！ 佢系印度嗰款定系话日式啊？ 佢系印度嗰款嚟嘅，而且咧佢要 book 大概四个月到啦，先可以。 咁耐？ 系啊，佢唔系普通咖喱铺嚟噶，佢真系一间几享负盛名嘅一间咖喱铺啦。咁你 book 四个月啦，咁我之前有啲朋友仔咧都已经讲过，喂，呢间食印度咖喱嘅铺头咧好好食噶，你食完齿甲留香噶，但系咧你要有一个好嘅时间管理咯，你要四个月之前 book 咯。咁你都知道啦，我都系好心急啦，同埋做嘢好即时嘅一个人嚟噶嘛，你叫我去谂一个四个月之后会发生嘅嘢咧，其实根本我都谂唔到啦。 四个月后咩都会变啦，都唔知食唔 食到啦，系啦，可能到时我唔食得热气嘢，唔食得咖喱咧，系咪先？咁但我就真系咧，同呢个朋友讲，我话喂你 book 咯，我请你食啊，你 book 啦，你负责搞。跟住咧，上嗰两个礼拜咧，就真系去咗试。 我真系食到、哦， 咁真系食到、哦，真系好好食。嗱，我想讲一样嘢咧，呢、這个咖喱铺咧，佢真系做啲 fusion 少少嘅咖喱，但系最简单嘅咖喱鸡咧，都系煮得好出色嘅。第一咧，我人生第一次食完咖喱，嗱，咖喱系咩咧？就系、是、印度咖喱会用好多唔同香料去整啦。咁啲、啊、香料你都噏唔出噶啦，除非你真系印度人啦，即系我哋正常香港人成日食嚟食去都系港式咖喱嚟嘅啫嘛。港式咖喱真系个色好到嘅，辣辣地嘅，系啦。即系大家知道啦，我第一次食完印度咖喱咧，系第一停唔到落嚟啦，第二咧就系、是、你唔口干啊，有阵时你食完印度咖喱咧、哦，你好想饮啲类似啤酒或者有气嘅饮品啊，你觉得入边好多味精同埋太浓味，浓到咧系你成晚都有机会瞓唔着啊！即系好干啊，系要系咁灌水，佢完全冇呢个感觉。 哇！因为我食过最好食嘅咖喱系我嗰阵时喺马来西亚咧，有啲印度街嘅。 系 咁，佢真系嗰间铺咧系薄饼啦、咖喱嗰啲，真系好好食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香港已经食到咧， 系啊， 咁我真系几值得试喎。 真系啊，咁啊嗱，即系四个月嘅等待，唔知船仔可唔可以等得到啦？你话喂唔得，阿 O 我都系心急。咁啊，甜品咧，甜品系连住另一间嘅。 系 咁，你知依家连有好多嗰啲上市公司都请食饭啊，即系有啲 annual dinner 嗰啲咁啊，都同你啲叫做评论人或者做媒体人咁啊，都倾谈下啊，我哋间公司今年就开完节啦，就虽然炒人，但我哋未来咧就会有 好 嘅光景嘅，咁样通常都系咁啦。咁我好啊，好啊，好啊，咁样咁啊，管理层讲完之后拍手咁啊，食嘢咯，咁样咁依家咧啲上市公司咧都唔太倾向净系做啲中式嘢嘅，咁啊揾咗啲西餐厅啦，哇，其中依间几好，咁啊都系车胎人一两星啦，佢咧有呢一款嘅叫做雪巴啦。咁再上面咧加咗呢个比利时嘅朱古力啦，跟住再加， 幾靚喎！ 我咧就唔系好食甜嘢噶，但系咧佢出嚟咧成个感觉咧，因为嗰个比利时朱古力咧声称系空运嚟咧，又话剩又话剩啦，咁加埋下边嗰个雪巴咧，你朱古力再加个雪巴一嘢咁锐落去咧， 应该好食嘅。 跟住就摆落口啦，哇！即系同个咖啡简直系 一流，哇系咁样一流、 啊，系啊，所以呢个甜点都应该系朝头早或者礼拜一咧，你谂唔到食咩咧，你真系可以食啲好啲嘢犒赏下自己。同埋我最想讲系咩咧？其实香港咧真系美食盘遍香港嘅，你咧留港消费咧，绝对咧有你最妥帖、最想食嘅嘢都可以喺香港嗰度食得到咯、嗯。自己搵啲窿窿罅罅啦，再唔系自己 D M 我。问下我啦吓，好多听众朋友都系咁样噶啦。 我的享乐时代， 哇！ 话说前日咧，我就去咗玩呢一个滚轴溜冰啊！ 哇，我见到你 I G 啲片，喂，你冇受伤啊嘛？我见你啲随行朋友仔咧笑你唔识流， 唔系因为我本身真系唔识流嘅。然后咧，因为我嗰阵时嗰度都几平，好似50-60元到可以玩四个钟。 哇 ，OK， 四个钟 抵玩。但我想问一样嘢咧，当年啦，即系头先听到呢个旧欢如梦咧，我哋搭时光机去到咧，六七十年代啦，咁嗰陣時咧都有呢個拉龍嘅，就玩呢個滾軸溜冰，好似咧話係一個好著名咧識女仔嘅地方嚟嘅滾軸溜冰場。 因為你要拖住個女仔啊。 係啦，因為可以唔係拖住啊，直情咧拉龍咧，我聽啲師傅講，我嗰陣時都未出世，我都係85年嘅產品嚟噶嘛，跟住。啲師傅話咧，你可以由拖手咧就可以去到拉龍，就可以攬腰噶啦。我唔知係咪咁。 嚇真嘅咩？ 係啦，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呢件事係咪咁樣。要揾啲老一輩嘅師傅考證一下，究竟係咪可以拉龍拉出呢個真感情啦？關於呢個滾軸溜冰，你嗰日當日有冇啲咁嘅情況發生？ 就冇真感情出現。 你冇啊？係嘛？點解啊？ 係咁跌咯，因為我真係唔識溜嘅。 冇啲型男過嚟話。 有个小朋友行埋嚟问我：你敢唔敢留啊？我话我唔敢啊。佢话我敢啊，咁样就走咗。 有 个 小朋友系过嚟叫做揶揄你嘅。 系我话好你叻咁样，之后就继续啦。哇，其实我本身咧都唔识溜，我识溜冰，但我唔识玩滚轴溜冰。其实个原理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我发现。咁、之后我个朋友就系咁教我啦。如是者玩咗我谂9个字度，我开始掌握到少少技巧，开始得啦。 人哋话咧，当你掌握到少少技巧嘅时候，就系、是、你出事嘅。 冇错啦。 大门开始就 冇错啦，因为你开始快啦嘛， 系懒叻啦，懒开 始快啦。咁于是我就开始叫我朋友，不如你试下影我啦，我想影下话俾人听，我识流啦，终于咁样。 唔系影你，即系你谂住拍下 IG story， 跟住配下啲唔同音乐嚟摆上网络啦。 系啦，即系想话俾我听，话俾人听，诶、哎，我识流 啦，有料 啦， 有料啦， 得咗啦。哇，估唔到一个运动不嬲都系唔渣嘅人，竟然喺9个字内差唔多得咯，咁样。 系啦。 于是我朋友一影我。他就影到后面个男仔，我哋朋友跌咗落地。 哦，真系啊！ 咁我哋就喺度笑佢啦。佢同我讲喺度笑我，你笑咩啊？佢话我朋友跌咗落地。于是我一拧住面，我啱啱想拧住面嗰下， 系 因为太想取笑人嘅关系，咁我都跌埋落地啦。 哦，即系笑人中笑己呢、這个叫 系啦。我落都话，但系嗰下真系跌得好型， 好痛啊嘛！ 因为我完全冇 expect 过我会跌啦。 要学噶嗰阵时咧，话如果有啲滚轴溜冰教练咧教，即系一系咧你就用只手撑住，或者就咁有个 pat pat 落咯。因为呢两个地方落去咧都唔会太伤你其他地方咯。 但我 exactly 系蹬亲个尾龙骨咯。 哎呀，咁点算啊？ 冇啊！之后我系我坐咗一阵咯，真系坐咗一阵，之后要起身啦。我而家坐有少少痛啦，企起身有少少痛啦，行路少少痛啦，行楼梯有少少痛啦。 有买意外保险啊？你 冇啊？ 可以 claim 到嘅，有机会 系嘅咩？ 即系纯粹我想即系当你当你朋友，我真系想分享一下啦。唔系讲真嘅，喂，唔系 Michael 哥，对 唔住，我有少少坐重点，我觉得你。佢呢时候应该揾医生睇咗先啦。 系啊，佢谂听保险。 唔系啊，头先咧 ，Michael 哥，我想问你啊，即系有冇试过拉龙拉出真感情啊？即系你喺出边 拉龙， 拉龙啊，即系嗰啲滚轴溜冰嗰啲咧。当年啊， 我唔识呢啲嘢嘅。 你唔识噶？ 你唔 识， 我唔信。 哦，嗰啲拉龙。 系啊，系啊。 两个人拉龙咪算咯，揾咁多人拉龙做咩？ 唔知嗰阵时我听啲电台前辈讲咧，话拉龙咧可以由一开始用拖住手，跟住就会揽住腰咁样拉噶嘛。 唔同方法啦，大家。 方法。 唔系一定要拉龙嘅，去烧嘢食都得嘅。 系 我帮你烧埋啊！ 哦，咁又系，正所谓烧鸡翼，我自细中意食，系咪先？咁啊都好啊。咁但系最紧要你参加呢啲户外活动嘅时候，或者即系好似船仔咁样玩滚轴溜冰咧，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咪？同埋真系我觉嗱，我本身冇留意过，原来佢都几好卡路里嘅，都几烧脂嘅。 系咪真系噶？你睇翻手表啊，智能电话。 因为我朋友喺度睇紧啊嘛，佢喺度同我讲：，哇，其实我哋今日咁样留一留一个，我哋一个钟就走咗啦，都800卡路里噶咯。 哇，咁几好。哦， 系啊，我吓有咁多咩？ 八百好好、啊，其实咧，你普通成年人咧，一个均速跑2K 咧，大概就用紧150个卡路里咯，即 系 消耗咗。 我哋咁样800啦， 咁几好、啊。你差唔多跑咗我唔敢讲10K 嘅7K-8K 度咯。 因为我哋冇停啊嘛， 系啊， 我哋系咁流，系咁流，同埋你唔觉辛苦啊， 系啊， 真系唔觉，你好过分啊嘛。 喂，咁你经常玩咯，时时玩咯。 但 系 我已经有啲阴影啦。 唔使嘅，你首先好似 Michael 嗰个咁样讲声先，你去睇咗医 生 先 啊嘛， 跟住睇。保险 cam 到先，系啊！如果你有买保险嘅话，有备无患啊嘛。好，转个头会有丰收快活人啊！